Hello， 大家好，我是 Ben 袁富华。对我来讲，乜嘢系快活？就是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翻到去见到家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起吃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嘅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是一个境界，就好似我哋创作艺术嘅时候，是冇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系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定系唔风骚，快活定系唔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公众假期嘅早上，有嘢送，有嘢送，留意留意，我系小张张。 今日希望大家追月快乐。琴日有啲唔开心、啊， 因为落雨， 睇唔到个月光啊！ 我瞄咗一眼， 琴日仲系 super moon 添啊！ 系、嗯、啊！ 我琴日翻屋企嘅时候嘅话，揸车嘅时候见到下嘅、嗯，但喺云同云之间咯、啊， 系、 嗯、 系。 跟住佢好娇羞啊！我一见到佢，我装佢就，佢 就匿埋啦， 匿埋啊！一翻到去就落雨啦，系咪你嗰啲？都唔 中意喎，呢个 timing 嘅问题。我琴日咧夜晚咧上呢个天台嘅时候咧，一上天台，我平时咧未开灯咧，成日天台黑嘅啫，黑掹掹嘅。但系琴日上台啱啱上开灯，发觉咦，一地都系好似如雪如霜咁样。原来个月光咧，琴日真系好光。嗱，讲紧未落雨之前啊， 咁咩钟数啊？ 大约啊，都系 九点 六点零七点啦。 咁早？ 七点零啊？ 系啊，琴晚早嘅时候其实系好好，我影咗啊，好好好光啊，好似个电筒喺天上面。哇！點知再隔多兩 七點，佢啱啱升起啫， 係啊， 所以咪光咯， 好光， 因為佢仲係喺水平線上邊啊嘛， 好光。但後來真係嘅，因為黃雨啊嘛，嘣一聲咧，即係有少少掃影，不過都冇辦法啦嚇，天氣嘅。 除非你係今朝早好早，因為喺今朝早咧，佢係落之前啊嘛，其實基本上唔係落啦，就總之嘅就係你未見到佢之前嘅話咧，其實你都係會見到佢，哇，好圓又好大嘅，因為其實舊因為今年嚟講嘅話，佢係一個 super moon， 係啦，咁所以其實係因為會比較再大隻少少嘅，我就想望一望佢，唔緊要啦，今日啦，希望可以再見到啦。 見唔到 super moon 你就 super moon 啊， 唔好笑。 頭先阿梁生話，嘣一聲。 系， 如果大家哇，靓仔又靓女咧、嗯，你通常成日都会听到咩声咧？ 哇！ 我呢个谜题嚟嘅 ，feel feel 一下啫， 一下 系啦， 咁咯 ，no， 我都系 no， 一下 一下咋， 咩声嚟噶？ 帅 ，no， 系 啊， 系咩嚟噶？呢个系 嗱，嗰个音咧系。D 字头嘅 ，D 字头 ，D 字头， 或者系 T 字头嘅， 吓， 系啊， 我冇听过， 你未听过啦， 唔系，我身边有一啲真系啲又靓仔又靓女嘅，都唔会咁样嗌嘅、 啊， 你知唔知我有一次真系好离谱， 咩事？ 我同阿杨洋啦，跟住咧就入有某间嘅嘢食啊，食肆嚟啊吓，跟住咧就喺门口嗰度有一个叫知客系嘛，咁啊就问几多位，咁跟住佢就话两位，跟住你知唔知嗰个女仔佢答乜嘢啊？ 乜嘢啊？ 哇，好帅！你有冇俾心機做嘢㗎？我心啦， 咪咯， 我唔係要，我話俾你聽，兩位唔係個答案唔係姣衰啊，大佬。 佢係咪話好衰啊？ 唔係啊，佢講唔覺嘢， 果然犀利。 係啊，所以我就話冇可能冇聽過呢啲咁嘅嘢嘅。 我成日聽嘅， 係嘛？開講，開講。 咚一声， 靓、哦、到 咚一声， 哦，系、哎、OK。 喂，中秋节翌日、 啊， 中秋节翌日，大家开心嘛、 啊？咁系嘅，大家因为放假啦， 冇错。 多谢你哋，如果系我喺呢个时间嘅话，系仍然喺唔知你乜嘢嘅状态之下喺度 收听紧《 风骚快活人》啊！吓、 好， 欢迎欢迎。 嗱，记住啦，我哋依个中秋节有嘢送，由而家呢个分钟开始，电话就系1872388。我哋今日送乜嘢就系陪你嘅毛巾加埋录音卡一份，你记唔记得海陆自己把声嘅咧？ 好好玩嘅嗰、啊那个， 我记得啊，你俾人闹啊，架车 系音乐情人俾人闹啊，我目睹。 提问啲问题先啊，打嚟1872388会问你《风骚浮人》喺第几台播出，或者你可以讲出节目时间，或者讲出是打个主持人名字都系可以嘅。靓妈听紧你电话啦。嘅早上10:1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都生效嘅吓。今日天晴，日间酷热干燥，今晚会多云有两阵嘅骤雨。1872388，你啱啱接紧你嘅电话，我哋今日有呢个中秋少少纪念品送俾大家，陪你陪你陪陪你嘅录音 cassette， 加埋一个抹下汗仔嘅毛巾仔，开开心心一齐攞礼物打嚟啦！做节目咧，讲过咧，假期好多好去处啦。其中一个咧就去翻啲博物馆啊，咁样。但系咧，有啲博物馆咧，我唔知道你哋嘅感觉咧，入去睇咧，其实个感觉咧系有少少惊惊地，同埋唔系好舒服。我记得嗰阵时喺伦敦睇嗰、那个，系咪有一个咧专睇嗰个 Jack the Ripper 嗰个咧专杀人嗰、那个？叫经律馆啊，佢唔系真系有一个博物馆，但系里边都摆翻好多嗰啲图片啊，嗰啲仿造翻嗰啲公仔，咁其实都几。几唔舒服嘅睇落去，因为佢都系讲一啲嘅谋杀案啦咁样。美国而家有一个咧叫做咧铁达尼号嘅博物馆，咁佢就展翻咧400多件咧喺铁达尼号上边嘅一啲物件啦，俾人睇翻个历史啦。但系你知唔知有一样嘢咧，佢可以都几得意嘅，即系俾嗰个叫游客入到去咧体验翻。你估体验啲咩咧？如果你喺铁达尼号 沉船 嘅乜嘢咧？ 喺啲水嗰度， 咁啊，差唔多啦，系啦，系啦， 浸住啲水，睇你点样。 佢就俾一个唔使你浸住噶，佢俾浸就湿晒啦。佢有一个水桶或者一个水池咁样啦，佢将个温度校翻当年即系嗰啲人浸喺水里嗰个温度。咁咧有啲游客话支持唔到8秒钟，因为太冻啦。是-2度，咁所以你諗下當 啲海水-2度， 係啊，佢話所以你諗下嗰啲人阿 Jack 同阿 Rose 浸喺水裏面一路浸一路浸，其實真係好折磨噶，咁咯， 係啦，係啊， 冇錯啦，即係呢啲咁嘅體驗咧，我都幾得意喎。你有冇去過一啲即係體驗嘅館啊？例如話香港咪有啲咧咩黑掹掹食嘢啊，體驗下啲睇唔到嘢嘅人啊，我有時都覺得啊幾得意喎呢啲，不過我係未去過啦。即係 我上次啊，佢喺問度話，我上次咪去咗體驗一個火災場面嘅黑掹掹嘅裏邊有煙噴出嚟。 佢放假，佢放假。 啊，佢放假。 你講嘅嗰次係。 係啊，我去咗國內有一個兩個館， 已經特別冇聽落。 地震嘅，地震咧，佢所有嘢係斜 曬嘅。 但係入去咧，我都會覺得暈暈地嘅。即係所有嘢斜曬， 即係當啲嘢斜嘅時候，你會覺得佢就係 啊 個視覺望上去好唔舒服㗎嘛。 冇錯。咁呢個好似好普通，另一個咧叫火燭體驗啊。入到去。 你參加比賽啊嘛，嗰次係被拯救啊嘛。 係啊，坑坑掹嘅裏邊。原来咧，佢哋话咧，即系真系火烛嘅时候咧，加埋啲浓烟咧，系 乜 都 睇 唔 到，系好危险。 跟住佢放烟，嚓咁样有啲烟咧，好惊嘅。 同埋佢放嗰啲烟已经唔系毒烟啦。 系啊， 如果你火灾嗰啲烟系，你知佢烧紧唔知乜嘢噶嘛。 系啊，系。咁啊，当时就有我唔记得三个人定几多人，一个男士， 识唔识噶嗰啲人？ 唔识噶。 你一个人入去玩咩？你冇朋友咩？ 我冇朋友 嘅，不如你导读一下嘅就究竟你点解会参加呢一个体验？ 我就上咗去上边有一个纪律部队嘅运动会，咁就代表唔同嘅队伍参加比赛啦。咁其中一 part 咧就系要入咗去 火场嗰度拯救有一啲嘅人 救我出嚟， 救人 系啦。咁就另外仲有位两 唔系净系救你， 系啦， 即系佢哋要比赛救人， 冇错。 咁就有三个人参加比赛。点解你讲嘢咁样？我真系喺侧边嗰度听，我真系懵嘅啫。 支牙膏 你可唔可以讲得好啲啊 ？OK， 系啦，人物地点时间，时间嘅就 系、 是 日头，某一日嘅上昼， 要参加嗰啲纪律部队佢哋一个国内 唔同纪律部队嘅一个运动会， 系咁其中有一项嘅 就 系消防员，请啦，唔系就系消防员系咪？ 系啊，仲有 其他嗰啲纪律部队 系啦。 要入一啲 災場 火場拯救， 咁我哋三個，我一個男士，另外兩個女士，就代表其他組別嘅，入到去，大家仲睇到嘢嘅。一扇埋门， 黑晒， 系 黑晒， 咁你咪好开心咯。 好啊， 啲女仔尖叫应该。 系啊，我其实都有尖叫。 你大声啲添啊！你嗌得大声啲， 我话过嚟啦。 唔使惊，唔使惊，有我喺度。 因为跟住开始喷烟啊，斜咁样样，就考验下我哋咧，即系我哋三个其实都系比赛，系啦，真唔真正，同埋可唔可以搵到个出口，搵到个出口。因为咧，我哋先前咧望咗下嘅， 哦，你 skip 咗呢个位喎， 大约呢个位置啦。於是咧，大家就要睇下记唔记得 个出口喺边度， 出口喺边度，其实好好玩嘅， 系 好好玩。 你搵唔搵到啊？ 梗系搵唔到啦， 梗系搵唔到啊！ 因为你会好乱嘅， 我知 嘅。 当你一乱，系一乱咧，就已经乱晒。 啲女仔尖叫就好乱， 我好乱。 系因为佢哋尖叫，所以你嘅心好乱， 尖叫会好乱。 唔系，佢哋本身都好乱啦。佢嗰个乱咧就系， 跟住佢就叫乱叫。 系啦， 乱叫 就等于系救我喎。 系啦， 系啊， 系啦。 咁佢哋就会冲入嚟啦，系嘛？使唔使破门啊？佢哋 唔使， 使唔使一个嗰啲啊？ 太危险啦！如果我哋企喺门前面咧， 系啊， 太危险。 咁要救你咧，佢系拖你出去啊，定系孭你出去啊？ 是孭嘅， 因为消防员是要孭人出去 嘅， 系啊，呢个我觉得考消防员咧最大的挑战就 是 孭住，唔知要跑几远咁样。 冇错啦，于是咧就 你有冇好开心啊？ 有啊， 孭你出去嗰时候， 公主抱啊， 系啦，系咯，我咪就系话究竟系公主抱啊，定系点样嘛？我仲问你，系公主抱你出去啊？哦，因为有另外一只拯救嘅就 系 喺旁边度咁样，系啊，即 系 好似妈妈孭小朋友咁噶嘛， 佢肚腩顶住嘛，一定要公主抱噶嘛， 我都觉得。玩嘅，即系体验下呢一度咧，系你会觉得系咩嘅？另外有一个环节咧，就系喺个天台游绳落去嘅，我真系唔够胆玩啦。 系 系啊，即系嗰啲 你游绳落去啊？ 唔系， 佢 孭住 你游绳落去啊嘛。哇！呢个我肯定玩啦。 你玩啊？ 开心啊！ 我知啊，系好开心啊，但我真系唔够胆。 系咯， 系啊。 其实你系喺后边嘅话，定系喺佢前边啊？ 诶，点都得。 哦，系咪？应该有两个， 啊、你可以系揽住佢嘅， 都讲 错，系应该有两个方法噶嘛，即系你喺前面揽佢又得，你喺后面揽佢又得噶嘛。好嘅， 系啊， 我中意人哋喺后边揽， 定系冇人玩同你玩啊？一见到你，哇呢个唔好咯啩？ 你有冇问佢？其实如果系请嗰啲比较高大啲、肚腩有一个大啲嘅，会唔会有困难噶？ 佢哋 会唔会有唔同噶？ 冇问题。 系啊，救人根本系要训嘅。 系啊，佢哋好本身好大只，经过训练，即系佢都要符合到自己两倍零三倍嘅体重。 体重 系系 系啊！ 哇，好犀利！如果你符合两倍至三倍， 因为佢哋落咧，佢哋都有技巧，就系弹。下，但系一路 啊，系系系，扔下， 系一定系咁嘅，游绳系要 感嘅。 係啊，咁我覺得不過咧，我真係唔夠膽玩，我驚自己。 你下次揾我嘛，我最中意消防員啊！我講過㗎，即係紀律部隊當中嘅話，當然全部都好值得大家敬佩。但係尤其是係消防員，你諗下喺危險嘅地方嘅話，個個都向外走嘅，只係佢會向裏邊走， 係 咪？我覺得呢樣嘢係好偉大嘅。嗱，我曾經試過嘅就係又唔係參加你啲比賽，不過只不過係工作關係咧，有時幾好啊，會有啲機會咧，會去啲紀律部隊嗰度睇下佢哋，即係睇下佢哋即係究竟著嗰啲衫係點啊，或者係究竟係會點樣嘅一回事。咁嗰次咧，我就係可以去到呢個消防員嗰度，淨係做一件事，你已經覺得佢真係非常偉大。就係、是、當佢要進入火場嘅時候，你知唔知佢著嗰件衫有幾大件同幾重啊？ 好重嘅，好重嘅，好多工具喺度。 我又細粒啦，冇工具添啊，淨係嗰件就係防火嗰件衫啊，即係你見到佢就係內高温嗰一件衫，佢淨係一啪一即係 擺上 去我個身嗰度，我成個轟一聲。 好重的 好重的、啊、你想想你孭住佢仲要咁熱、啊、你仲要走仲要唔知喺边度喺个咁嘅情况之下仲有一条褲喎。 嗯 係啊成个褲gear戴埋嗰顶帽。哇已经好辛苦啦你觉得。咁跟住我嗰次就因为就唔係喺个火场里面就即係咩感觉你嗰啲什么即係体验浓烟啦咁样啦就係、是、叫你好啦到你穿咗呢件衫喎你要喺个平时嗰度佢哋就 set 咗个 fire 啦跟住呢就叫你攞住佢嗰支。 好难噶，好重噶， 冇办法，系啊，就开少少水，跟住你向后冲一冲，即系佢，跟住你就想喊，我话你听， 系 好辛苦啊，成件事系， 好难， 真唔系， 但系真 系 好开心，真系好开心，系啊， 所以大家系啦。風高物燥啊！ 冇錯，所以其實每一次我一經過呢一啲消防局嘅時候嘅話咧，我見到佢打排球嘅話， 哇！ 我就好想望， 好好睇啊！佢哋打排球真係慢慢聲啊！ 係啊！我先見我有一次，我真係覺得哇好正，就係、是、我咁啱咧行過啦，咁啊見到咧佢哋喺消防局嗰度喺度打緊排球啦，咁就哇已經有青春嘅汗水啊！跟住咧打打下先，我哋無端端 個波飛咗出嚟， 個波飛咗出嚟啊！ 你有冇執翻啊？ 我冇執翻，我梗係睇啦。跟住咧就有个消防员，哇！赤裸 上身 跑出嚟，跟住咧就喺度执翻个排球之后咧，跟住咧好劲咁样一掉个排球， 开球， 砰打翻入去，跟住仲 要斯斯然行入去。 最靓嘅 moment 系乜嘢咧？佢唔系行翻入，佢系跑翻入去，跑翻入去喺嗰、那个消防局，仲要有一棵好靓嘅，好似影树定系类似啲咁嘅树，夏天哦，开咗有一啲红色嘅花，佢当佢差唔多入到去。嘅時候咧，佢跳高拍一拍啲樹葉， 哇！ 嗨翻， 係咪因為見到你所以咁做啊？ 冇啊！你得罪啊！我點解流鼻血啊？ Just a dime, and you say you belong to me. Ease my mind. Imagine how the world could be so very fine, so happy together. No matter how they toss the dice, it had to be the only one for me is you, and you for me, so happy together. The dice, it had to be the only one for me is you and you for me, so happy together. Turtles 嘅呢首 Happy Together， 大家一齐开开心心啦。10:29，呢个早上公众假期听嘅香港电台第一台嘅逢show快活人。继续可以打嚟1872388，我哋陪你陪你陪陪你嘅少少纪念品，送俾所有听紧支持我哋嘅电台朋友。 No matter how they toss the dice, it had to b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一连三日中秋假期结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旗下精品酒店入住率比平日或者特别假期好，但是三日假期主要吸纳短途客。本港整体房价稳定。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话，今年中秋生意比去年下跌超过一成，有大量香港市民北上消费。即使维港两岸有无人机和舞火龙等的活动，亦都只是对当区生意有帮助，其他地区较淡静。今年十一国庆，本港将会举办超过400项庆祝活动。崔定邦话：暂时10月1日酒店预订情况理想，相信部分酒店价格较平日高大约一成，亦都有轻微升幅。今日系918事变93周年，全国各地有纪念活动。在本港，由于系中秋假期，有学校日前举行升旗礼。中史課當日教授918事變史實，教材包括抗戰歌曲和影片，認識事件經過和影響。學生又參觀虛擬抗戰歷史展覽館。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中史科主任梁賢敬表示，官方教材未必適合全部學校，亦都未必因應不同年級有不同教學進度。校方希望結合坊間資源相輔相成，讓同學以更多元化素材豐富對抗戰歷史的認識。學校同日亦都舉辦公民與社會發展科918事變課後延展活動，設置展板和播放有關沈陽918歷史博物館的悼念儀式。有學生說，課堂和延展活動令到他有好心的得著，明白國家現在的和平得來不易，要穩定和平發展，國土安全十分重要。今天是918事變93周年，內地多個城市都舉行紀念活動，其中遼寧沈陽市在918歷史博物館殘力碑廣場舉行勿忘918撞鐘鳴警儀式。在儀式上，各界人士代表都駐有勿忘國耻的警世鐘前，共同撞響警世鐘14次，代表中華民族14年浴血抗戰的艱苦歷程，警醒大家勿忘國耻，振興中華。朝早9:18，包括沈陽在內的遼寧全省10多個城市同時拉響防空警報，主要街道的車輛停駛鳴笛，輪船、火車亦都拉響汽笛，共同參與紀念活動。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炸毀日方控制的南滿鐵路一段路軌，污蔑是中國軍隊所為，借機出兵侵佔沈陽，中國展開長達14年的抗戰之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北风增强，天气稍凉。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Aga 对屋企人的时间，对仔女的时间，对宠物的时间，对工作 OT 的时间，俾自己的时间一啲都唔多嘅，好容易跌入咗一个情绪嘅漩涡里边。点解我成为咗一个唔想成为嘅人嘅咧？其实好多呢啲嘅小嘅情绪都值得去梳理嘅。 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有艾力喺音乐说，同你用音乐细说每个人嘅情感故事。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冰雪尖刀连》。由杜淳饰演的五千里降七年年长稳重睿智，眼见细佬五万里鲁莽冲动，决定带他走上征途当兵，既能为国效力，又希望从中将他锻炼成大丈夫。国剧夜场《冰雪尖刀连》，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肥强，货架冇晒盐卖啦，快啲帮我爬上货架攞落嚟。 系， 肥强啊，货架冇晒米卖啦，快啲帮我咧托三包米落嚟啦。但你爬上爬落嘅话，最紧要睇住安全啦，有意外受伤就唔好啦。 想知多啲关于零售店或者超级市场嘅工作安全问题，请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落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雇员遵守职安法，顾己及人免刑责。我系 Emiko 徐嘉慧。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啦，十点三十七分啦，咁我哋嘅主持人啊，喂喂，马小强翻嚟啦吓，咁今日咧睇到一个新闻咧，关于警方开咗个招待会，打击呢个咩咧？打击呢个网上情缘。网上情缘咧，其实喺网上即系叫做罪案里边咧，都几普通啦。过去呢七八年啦吓，但我发觉咧。即系呢个骗子咧，都会写新剧本嘅，即系几好笑。 咦？你参加咗苦猪大联盟啊？ 定系佢系骗子啊？应该唔应该系苦猪大联盟比较多啲，所以佢有啲内部嘅嘢同大家讲下。 警方分享嘅， 我开咗茶会。 但系我真系由衷地嗱，骗子系唔乜，但系骗子咧都会写啲新剧本，咁我觉得。都幾得意， 其實都係萬變不離其宗 啦。網戀咧就話一個話自己生活喺日本嘅女仔，就同香港嘅男子咧展開啲網上嘅 情緣 情緣啦，即係情情愛愛啊。 即係你就係香港嘅男子啦， 冤冤孽孽啊，愛你愛你。跟住點寫落去劇本？阿編劇 唔係你講到乜嘢？總之佢要你俾錢，咪唔俾咯。 我知啊，佢用乜嘢叫你俾錢？唔係佢叫你俾錢，今次唔係佢叫你俾錢。是突然之间咧，香港嘅男士咧收到个阿诺，即系有个日本人，即系类似日本人啦，就同佢联络，咁就话咧，你嘅女朋友过咗身啦，突然间过咗身啦，即系同你拍嗰个 好差呢个剧本，听埋先，你评审一下，究竟佢呢个剧本好唔好？ 我根据警方佢所讲嘅即系资料就系啦，第一佢会咧 send 一张佢嘅。乜公司嘅乜董事，即系我系讲紧公司嘅头头啊咩个女仔 乜 女仔乜我想作个日本女仔 有个纸啦， 乜纸就系我哋嘅同事 张张纸啦， 张强强纸 好唔好？ 好咁强强纸， 嗱你哋唔好因为个名嚟拗 拍拖嗰个阿张张纸咧就已经因为死咗啦。咁我作为佢嘅上司，我而家帮佢跟进翻，有一笔遗产咧系俾你嘅， 又系遗产啊！ 去到最后就遗产啦。 见到听到遗产两个字好收线啦。 咁但系咧， 就总之一讲钱呢啲嘢，你就唔使谂啦。 喂，佢话有成差唔多接近一百个男士就俾呢个剧本呃咗一。 大量嘅金錢，就因為哇有遺產啊，咁我而家應該點啊？嗱，你而家首先咧就要俾行政費我哋，咁我哋收咗行政費之後咧，就再俾翻誒佢嗰筆遺產你啦。 傻仔嚟， 傻 仔， 有情 你攞咗幾多錢出嚟啊？ 你攞咗幾多啊？佢唔會嘅，佢一要俾錢佢就知噶啦。冇嘢，冇嘢、啊，你記住每一樣嘢嘅啫，係 啊，你學阿 Michael 就啱啊， 係啊， 係啊， 錢唔得即走咁、啊、樣咯、啊啊，但係都有兄弟喎。 点噶？ 都系捉鸡喎， 系啦， 有个剪字都 得嘢俾你都得，一剪就即刻剪，打咩？系啦，咁就冇事啦。 所以大家咩剧本都好，总之一叫你俾钱，即系阿基基 Sir 讲噶啦，一掂个钱字，叮即系要醒一醒啦吓。 咁你醒咗未啊？ 我一向都醒嘅。 唔系佢有玩，但系佢就有钱个，佢冇金钱嘅损失。系啦， 感情破損 堅守住呢條底線， 冇錯， 係啦， 你哋都係啦，即係有時網上你會收到一啲， 我從來都唔玩呢啲嘢， 唔係玩啊，嗯、即係你都會收到一啲咩，你又中咗唔知咩啊， 我從來唔會撳入去睇嘅， 唔會噶，呢啲全部撥咗去個垃圾郵箱嗰度， 啱啦，佢寫自己都會撥落去垃圾郵箱噶，我係鬧都鬧唔到嘅，因為你冇睇過，因為你冇睇開咧，佢係唔會俾你嘅，佢唔會跌落去你嗰度嘅。真心 將你自己開咗一個垃圾郵箱， 佢成個郵箱都係垃圾。 係啊，佢專門收集垃圾嘅。嗱，呢個郵箱 係 啊， 都冇壞，係啊，個人嘅喜好。係 啊，我真係冇所謂㗎，廢物利用啫。 你唔好睇低垃圾郵箱，垃圾郵箱如果你唔定期 delete 佢咧，佢儲埋好多咧，摘冧你嗰個 email， 即係 點會唔 delete 啦？ 係啊， 而家好難㗎嘛， 睇㗎啦嗰啲， 即係佢係跳去另外其他。 佢跌得落去嘅，你都唔使再鬧 一次過。delete 曬佢，個個 佢恭喜你噶，佢恭喜你呢個郵箱清空啦。我覺得呢個讚譽我係最開心嘅，要咁多啲嘢嚟做乜嘢啫？ 喂，不如你講一單你真係俾人呃咗嗰啲，我哋幫下你啦。 佢冇啦， 有啊， 呃嗰啲買衫嗰啲啊， 有一次 係 咁咧。阿你阿妈接晒， 佢系咪讲过噶啦？ 唔知啊， 冇 讲 啦。帮你买屋啊嘛， 唔系 系咪啊？有一个咩女美军啊嘛，有 个 美国 唔系嗰个，嗰个咧我冇任何损失，但系呢一个真系有损失嘅。我记得你都讲过一单，你买个名牌袋，你记 系啊？我记得 你都上过当， 系啊，三千几蚊， 即 系佢 买嘢买嘢，即系唔系情愿系嘛？ 佢嗰次唔係情，我都 唔 係 我講緊你啊！我話你 係有金錢 嘅 損失， 因為你而家講緊嘅呢單嘢嘅就係情緣啊嘛！你話網上情緣啊嘛， 咁但我呢個唔關情緣事嘅，但網上咧係 買嘢嘛， 好多詐騙案咧，大家真係要，我都唔知我可以同大家講點樣小心法啦，即係我諗盡量。 系冇咁 贵嘅嘢，唔好喺网上 买 咯。喂，唔关夹乸事啊！即系基本上咧，佢唔系特别平噶。咁咧，我有一次，我就因为我想有时喺房里边睇电视，我而家房冇电视嘅。咁我想买一部嗰啲，我谂两千零蚊嘅嗰啲 电 视机啦。Anyway， 唔细讲个型号啦。咁咧就我见到网上有好多嗰啲即系广告啦，唔系啊，新噶，新噶，新噶咁样。咁就我见到呢个 OK， 咁样睇个价钱，好似唔知千九蚊定二千，我唔记得啦。 准备博取啦，攞个 取出嚟啦。咁嗰个人就好啊，不过你要俾 deposit， 因为我唔知道你系咪真嘅。我 send 到嚟，如果你唔要，咁咪死咁样。咁我好啦，咁于是咧就俾咗500蚊，类似咁上下啦。咁跟住 send 完之后再 send 咧，佢已经唔复我啦。 系啊，冇咗啦。 跟住已经冇咗个 account，跟住净系。即系下埋架，即系冇咗，即系所有嘢同佢有关嘅嘢冇，即系搵唔翻呢个人，即系咁样咯。所以后来我 你系咪存咗佢私人户口啊？所有私人户口都唔好制啊， 系嘛？ 咁要点样先至制啊？即系有间公司 系啊，系啊， 因为公司一定有得查到， 冇错啊，佢 私人就 真系走咗啦。后来咪咪咪啊 ，Lulu 啊，嗰啲 啊 ，Dodo 啊 ，Dodo 冇。 后来咧，我再问翻有啲咧，原来系真系唔使俾 deposit 嘅，即系有啲喺网上佢卖电视机，因为佢唔想你觉得好似呃你个订咁，佢你见到机先俾钱嗰个运嚟嘅，咁嗰啲我不过后来我都系冇买嘅，最后都系有少少，唉，算啦，唔买咁样咯。你都试过啦，系咪？系啊， 我追翻。 你教大家怎样追得翻？ 喂，真系、 啊、你呃埋个骗子添啊！你 嗱、嗯，真系话说咧， 叠对叠系咪？佢估唔到一山还有一山高， 拆 一山还有一山高。 嗱 ，好嘢， 真系小弟 高手过招啊！嚟啊嚟嚟嚟！ 我事实上系真系即系贪嘅，呢个系冇办法啦。咁有一个名牌嘅袋，背囊嚟嘅，其实系啲尼龙嘅质料嚟嘅，原价3000几蚊。我查過係3000几蚊，佢話而家因為做善事唔知點，300蚊限量唔知幾多個，咁啊買啦。 因為俾埋錢，啊佢真係送到嚟話叮當叮當，誒咁扁一個盒， 係 照計成個盒成五六寸厚噶嘛，一個名牌袋喎，佢扁踢踢 個包裝都應該要有翻咁上下， 冇錯啦，仲扁過一個披薩個盒。 啊！俾人踩，俾人踩到啊！ 邊個個披薩好扁喎、 啊？披薩咪好扁 咯、啊？係啊，披薩都扁啦、啊，係佢仲扁過披薩，裏邊有冇嘢啦？ 有 啊，咪薄如蟬翼啊！ 佢薄如蟬翼仲好啊，我買一個蟬翼背囊、啊。 你薄如蟬翼，你袋唔到嘢啊嘛？係 啊，一拆出嚟，哇，流到咧，真係好流，又冇個牌子，乜都冇， 淨係齋係一個咁嘅 袋啦，叫咗一個袋啦， 一個 背囊，背囊背囊嚟嘅，咁、我唔得喎，真係好慶啦， 梗係啦， 係啊， 善事都咁話啦， 拆你都呃， 喂，其實人哋做善事嘅喎，你好唔好意思再搞人哋？ 佢话 做 善事啫， 做善事嗰啲， 佢用善事嚟包装啫， 系佢嘅事， 系啊， 拆 工嚟嘅，我就揭穿佢，我追佢，喂唔得，呢个乜乜乜，佢一路 佢有客服啊。 有啊， 喂、哦，啊、 你仲揾得到佢咧？其實你都算好，佢都唔係一個百分百騙子。 我諗 騙子係你揾唔到 嘅，呢啲可能係早期第一代嘅騙子。 係啊， 佢未 知， 佢未知， 佢未知，佢 未知有啲咁嘅人，仲俾、 你 揾 到人， 我 即刻收檔啊嘛。 咁就我開始追啦。佢梗冇理我啦。跟住後來佢有理啦，我話嗱，你一定要快啲幫我處理，如果唔係咧，我維權。我维权我就周围去讲犀利，你快啲俾翻我。跟住佢又话，我依家响国内， 又忙啊，做紧嘢啊，啲 钱 又周 转翻去香港啊，等等啊，佢转唔到落嚟香港。跟住我千方百计，我搵一个国内嘅户口。我话你快啲转入去，如果唔系咧，我就 我做嘢。 哇！你似你嚟似你呃佢多啲，又要利用人哋嘅户口，你就呢啲咪已经讲过，我就千祈唔好咁做。 系 唔好借个户口俾人哋割数啊！你记唔记得？ 我记得， 佢都唔系善类嚟噶。 最后最后佢话追翻，因为我话你俾咗钱，我就寄翻俾你啦。跟住佢俾咗钱我啦，佢话你都唔使寄翻俾我啦。 咁系唔使寄啦， 即系好垃圾，真系垃圾。后来呢我咦唔好嘥啊，我包返我去叮当 送俾 我家姐嗰度，我家姐买个背囊俾 名牌嚟噶， 衰啊！名牌讲缺，我唔能够接受。 喺中华名店买、啊， 你追翻嗰阵，我真系觉得好 唔系咁无谓嘥个袋啊！ 但你冇理由送俾你家姐噶嘛，衰、啊！ 等佢仲多谢，啊、多谢多谢阿细佬，你真系乖、啊。 唔怪之你家姐对你， 所以呢个世界太破天子，真系要小心。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 梁继章望上情。 潮声浪声去又来， 一起走过改编的日子， 时光在我心灵内， 痴情意外 留低是琐碎片段。 Priscilla 陈慧娴， 变化抉择无奈，未知道何应该，留住你不必再分开，碰到真情谁愿拒人千里外，不过这刻怕被热爱，也许痴情全是老人的意外，共凭住他却有 爱。七八十年代香港的中文歌很多都是改编自日本歌曲，今日改编歌曲的第三集带来玉置浩二。1958年出生的日本男歌手、演员、摇滚乐团安全地带的主唱，他就是玉置浩二。曾经很多首歌曲被香港、台湾地区的歌手翻唱改编，包括有陈慧娴的这首《痴情意外》。安全地带的主唱人玉置浩二，好多歌曲都曾经被不同的歌星改编过。除了陈慧娴的这首《痴情意外》之外，在1990年这个黎明的这首同样都是他的作品，歌名就叫做《一夜倾情》，你记得吗？ 着照金五者赴约者，期待的人迷人的夜，明月一弯从梦中照射，沉醉于甜蜜时候，会停自生倾心癫一夜情。 网上情诗经典重现，一起走过改编的日子。有啲歌一听个前奏，基本上过一秒，你已经知道呢首歌来自边一首。玉置浩二嘅作品由香舒怀填词，日文版、中文版。同样都是叫做酒红色的心 Alan。 一双眼睛爱的吸力，芬芳美酒渗出魅力，明亮眼波就是新色，不期然吻你的脸及前额，正待着重燃火焰，实太美丽，梦中相拥，这爱意在盘旋，红色红色红色，一颗心青色透彻似酒色。 玉之浩二嘅作品为香港歌手带嚟好多经典嘅作品，为我哋嘅乐迷带嚟好多好珍贵嘅回忆，包括呢一首谭咏麟重唱翻嘅作品，叫做《酒红色的心》。 点点为受爱的魔力，酒涌进内心，便一股动力。纵然爱火实在爱惜，怎形容你那娇弱像无力，扮着无形吸引你，来里软弱外表刚愎，挚爱已再重现，红色红色红色，一颗心清晰透彻似酒色， 要说佢嘅难忘作品实在太多啦，今日喺呢个网上成日经典重现嘅呢一首，来自1985年张学友《遥远的他》里边一首冠军歌曲，叫做《月半弯》。 月半弯，倚于深宵，晚风轻飘，一张俏脸泛着半点的醉意，夜已醉了，夜已醉倒了，让他安静到天晓。我记得与你一起，我心高飞，会急速跳动，说真需要你，让我看你，让我细想你，陪你身边，今晚让我靠着你的臂弯，流露我热爱心底说话，人若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好听嘅经典歌曲就好似一啲嘅宝藏一样，储存喺我哋嘅音乐库里边，储存喺脑袋里边，带住好多嘅回忆，带住好多美好嘅旧日嘅日子，送俾大家由一首张学友《月半弯》。 夜已深，我心思思，你的风姿，只想你便是我的天使，未见半秒。便控制不了，难以心安于今晚，让我靠着你的臂弯，流露我热爱心底说话，人若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你的臂弯，流露我热爱心底说话，人若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公众假期早上快到十一点钟啦，头先打电话嚟嘅朋友们呢，打咗嘅听咗你嘅电话咧，又可以得到我哋嘅少少纪念品啊，陪你陪你陪陪你，不过已经送晒咯，所以多谢打嚟嘅朋友们，下次有机会再打过嚟又落其他啦，好唔好？翻嚟十一点后，仍然有我哋节目，唔好行开啦。 大家好，我是阿博。 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来咧！ 喂，你啦，你啦， 中秋开卡， 中秋节开咯！ 阿妈， 食月饼， 点解开始咩？ 咁越追叻哦， 追 叻，追越越追越啊！ 咩啊？热唔热咧？哎，一讲孝太杂，不过系 con 五豆， 系啊，嗱， 初听嘅系人成 con 五豆， 喺 炸茶转户卡嘅时候系 con 豆啊，系啊 ，con 豆又听听我喺炸茶嘛，银 炸茶， 炸茶， 你知唔知我讲咩？ 揸车嘅时候睇唔到， 系啦，我话我喺屋企嘅时候我就睇唔到，我揸车翻屋企嘅时候我就睇到，但系因为我要专心揸车，所以我就唔系几好意思望。 今晚再睇过， 黑阿婆你咁老咧，你仲揸车嘅？ 魏更轩啊， 你老爷爷咯， 我想讲嗰啲唔讲。我系揸车唔通我 老人家都揸得车，不过咧就系要七十岁上仔做嗰体检。 我想问下老爷爷点讲嘅？ 日后立银唔开银我讲啲老人家嘅，我哋客家日后要练猫，我哋唔开银我黑，我哋要老人家嘅。 咁我问你啦，阿古文老师，点解老系日日嘅？ 系啊，有好多嘢噶，系咪先？黑掹掹、红当当、黄浸浸，点解啊？ 系啊， 得你好好喎，白赖晒，黑 掹掹，矮得得， 高咧？咁高咩嘢啊？ 高 高冇冇点子喎， 矮得得啫喎， 系啊，肥腾腾， 系啊， 瘦掹掹，瘦掹掹都得，系啊， 黑掹掹，白雪雪。 懵成成，傻更更， 所以咧，即系我哋嘅即系广东话咧，真系好犀利嘅，客家话都唔差嘅， 冇错， 所以每个礼拜都要上堂， 一定要啦，系啦，一上完之后咁咧，完全忘记佢， 冇错， 放下， 下个礼拜又嚟过， 又嚟过， 真系好好啊， 系 咪先？即系好似啲武林秘笈咁啫嘛，教你一半，跟住再问你，再教你另外嗰啲嘅话，跟住我话问你记唔记得头先讲嗰啲嘢，唔记得晒，好，你嘅出去打。 好， 系啊， 有机会就自己发挥，融会贯通， 无招就有招， 十八般武艺。 好啦，好啦，今日呢一招就真系犀利啦吓。 咩啊？ 呢个就系香蕉。 香蕉咁犀利，咩意思啊？ 香蕉你要成日食噶嘛？你唔记得咗？ 系啊，好好食啊，香蕉。 充满 甲 质啊嘛。 系啊，又平靓正。 系啊， 但系你有冇听过咧？人哋话咧熟嗰啲先好噶，即系熟嘅更加好啊。 出梅花店， 出梅花店， 冇乜所谓。系啊，但我都唔中意食青椒，不过。 但系我生与熟之间，我最中意。 梗系啦，但系好难拿捏嘅。 熟嘅有一种酒味咁样嘅。 嗱，今日咧佢系请 B B 喎，第二日咧佢熟晒咯。 冇错， 太焗啦。 点啊点？ 应该就喺凌晨嘅时候嗌醒自己， 食蕉啦， 未变， 食蕉啦。 唔系，第二朝醒住佢就熟晒， 因为佢会淋晒，跟住咧， 我唔信你凌晨咁样，你唔会变。 冇错啦，嗱，咁啊，当然咧，你话讲个香蕉，讲远咗啦。呢一排我谂咧，其实大家都开心嘅。虽然你话咧，即系香港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啦。琴日咧都有一啲庆祝嘅活动啦， 系嘛？火龙正啊！ 我哋净系啲同事们啊，都已经好开心，去唔同嘅地方，我哋又睇嗰啲就咩表演啊，又有嗰啲即系无人机嗰啲表。表演啊！ 哇，好靓！ 灯笼又点晒所有嘅灯笼啊！我觉得系好好，特别是系中秋节，我觉得好浪漫。 系 系啊， 其实系一个好浪漫嘅节日嚟， 同埋一个开心嘅日子， 开心嘅日子嚟嘅，啱唔啱？ 即系你端午节咁，你冇嘢又 端唔到 ，OK？ 有唔同嘅， 系划龙舟啊， 系啊，有呢啲活动嘅。咁但系中秋你会觉得嘅就系同朋友又得，同情人又得，同屋企人都冇问题。 细路仔先开心， 任何人都得， 系任何属于任何。 癫晒，成个头都系汗。 同埋你有冇发觉天气真系开始咧凉翻啲啲咁多啦？ 早晚啦，早晚。 今朝啊， 今朝早好舒服 啊，我着件外套仔啊， 系咪啊？ 系啊， 惊冷亲系嘛？ 系啊，冷 到冷即 系 喉咙仔。 小心啲，冇错。咁跟住咧，我哋就即系当然啦。仲有呢一排，你会发觉其实有好多嘅朋友嘅话都分别会聚会啦。 系啊， 琴日我哋晏昼就开心啦， 开心到不得了啦。 做完节目之后嘅话咧，就成班我哋风骚快活人，因为咧我哋有一个 welcome lunch， 咁 啊 嚟紧仲会有好多嘅同事仔咧会加入去我哋嘅即系大家庭度啦。 系咪太弱刘强啊？阿强点都弱， 你唔使担心。 太 强 弱 刘强， 系啊，会将全部淘汰晒剩翻嚟。刘 强一定系刘强， 太强弱嘅。 所以咧，其实我哋都开心嘅，系咪？我哋大家庭越嚟越多 ，generation 越嚟越多，咁啊令到个节目咧就会更加丰富。咁所以琴日咧就一齐去食餐饭啦。 喂，个司机 OK， 司机好好，阿成啊嘛，系啊， 大少奶又满意， 冇错， 二少奶又满意， 小姐都 OK， 小姐都 OK， 系啊，小姐迟嚟，系咪？咁我哋就成家人一齐咧就去食饭啦，咁啊当然亦都系个聚餐啦。咁其实咧呢啲咁嘅场合嘅话咧系特别高兴嘅， 好高兴， 尤其是系嗌餸。 哇！ 大家记唔记得琴日我哋食咗乜嘢？食咗乜嘢？食咗乜嘢？ 烧鹅、 乳鸽， 仲有咧？ 嗯，仲有呢个 好多个点心， 我记得 炒 河粉、 蛋散、 炒河粉有咩？ 有啊，鸡球嘛，虾球。 我冇食嘅， 阿小羊羊叫噶虾球炒河啊，但系一摆得好快就冇晒啦。 有， 同埋因为你坐嗰边，虾球炒河喺我哋呢边，所以我哋近可得而得食。你冇食过咩？ 你有 冇见过 你有，但系唔知好似系阿成夹得俾你，就两督啫。 唉， 手快有手慢，冇系咁解啊，老细。 算 啦，你 接 牙 啦 都唔够啦， 系真系开 心 嘅，好开心啊！由头笑到尾， 好开心。咁其实我觉得嘅就系聚餐里面嘅话，就系有一啲嘅食物，你觉得啊，如果系咁嘅话咧，就为之系一个好开心嘅聚会啦。譬如可能你讲紧食嗰个烧鹅啦，诶，乳鸽又系 甜品啦， 甜品 真系开心啊！好似一个好完美嘅句号， 系啦。 咁所以今日我哋想同大家要讲讲嘅就系有关于嘅就系你聚餐嘅时候嘅话，你最高兴、最想叫到同埋食到嘅嘢系乜嘢咧？ 系 嗱，一定系平时你好难食到噶吓。譬如好似我咁样讲，以前咧，譬如可能你去饮咧，你觉得食个鱼翅， 哇，开心 个鱼翅就系一个重中之重啦，就划龙点睛嗰一下啦，系咪？ 仲要快快脆脆食， 冇 错。因为个兜咧仲有少少剩喎。 系啊，系啊，跟住个袋出嚟。同埋阿姐嚟嘅时候，仲有边个嘢？ 系啊，我加我加， 系啊。 同埋鱼翅，我好奇怪噶，我加好多醋噶。 系咩？ 你会唔会噶？ 我唔会啊， 好多人都会。 我好中意 加咗醋咧，系特别有一种好味。 系咪？ 即系你都 咪话，好嘅。 冇错啦，鱼翅系一种啦，炸子鸡都。 炸子鸡我问啲。 炸子鸡喺屋企系食唔到嘅。 系啊，你冇理由整炸子鸡。 冇错，同埋一嚟嘅时候， 淋啲油啊， 摆低成只鸡，跟住咧你会见到侧边有好多虾片。哇，虾片就 系 小朋友嘅至爱。 即刻仔嗒个虾片啊，仲有个鸡嘴嗰粒红卜卜嗰粒嘢， 嗰粒你都食？ 食唔系红酒，车厘子。 唔系 乳猪嗰对眼， 喺乳猪 乳猪对眼我有 眨下啊嘛，你都照食啊嘛， 照食 灯胆你照咬， 拎翻屋企用， 唔系咬啊，摆个口度啊，一擘大个口罩，诶佢未死啊， 好犀利 啊， 系啊，嗱呢啲就系酒席你有嘅嘢啦， 仲有啊。酒席咧，我最中意食嗰啲鱼，因为平时唔会蒸咁大条。 系啊， 酒席嗰啲鱼好大条 啊， 嗬。 系啊，好开心啊！哇，啲肉咧啖啖肉。 啱啦，一定会有人问一句嘅，就系话边个骑个头？ 系 就连埋条尾啦。 头就连埋条尾，就 有头有尾。 我中意食佢肚腩多啲，我觉得鱼肚腩系最好食。最滑 啊！鱼腩，鱼腩好食啊！ 鱼系啦。 喂，背脊都好食噶。 我最中意食背脊，因为 系 骨 忽肉咁样批咗出嚟。 系啊，佢成份噶嘛，成只背脊。 长 系啊，又大嚿， 拎住个头嗰啲背脊肉又 冇错冇错。咁啊，中意食鱼啦，咁你中意食乜嘢啊？就鱼猪全只 鱼啦， 鱼猪又系啦， 鱼 猪就第一味啦，系啊，呢个又系噶，我一上嚟 我又食。 你有咩唔食啊？咁样即系点唔食？即系点唔食？ 个头我都要留起佢，煲粥嚟啊！ 冇错冇错，佢留翻 车厘子咧。 系啊， 车厘子佢拎走噶嘛？嗰啲鱼珠嗰啲头， 而家有啲主人家摆门口嗰度啊， 好醒嘅， 写住啊，阿四叔、 系 阿婶， 系啦，好啦，咁我哋有鱼珠啦，我哋有呢一个炸子鸡啦，我哋有鱼啦，同埋有呢个鱼翅啦，仲有啲咩嘢？ 诶，我中意咧， 一定食嘅， 会食干烧伊面，即系作为一个最临即系。 再食饱啲，因为之前我都未食得饱， 系整翻美点双辉都好正， 美点双辉都系。 而家嗰啲美点越嚟越靓，有啲咧好似啲曲奇饼定系奇子饼。 其实我觉得唔使噶，你俾翻传统嗰啲咁样嘅，即系会炸烧口组咁样俾我咧，我已经觉得好鬼正噶啦。 系啊， 嗰啲真系其实系一个句号嚟嘅，或者一个感叹号嚟嘅咋。 蟹钳都 OK 啊， 冇 错， 蟹钳好。 佢喂嗰个真系好聪明啊，俾少少个蟹钳嗰个尖尖嚟， 少少肉啫嘛。 真的好味， 已经好好食啊！ 嗰、那个好啊，又系要饮啲醋啊。 鲍鱼又正啊， 鲍鱼都正、 啊，鲍鱼、啊、 鲍鱼生菜啊， 哦、用生菜垫底，冇错、 啊， 嗰、 啊、 个又系好正。 鹅掌啊，鹅掌啊，加埋 正啊， 鹅肠有时，鹅掌有，鹅掌有，咁啊，同埋就 基本上都好味。 系嘅，我最中意食仲有一个嘅就系草菇扒。鱼系咪有啲系 豆苗？豆苗 豆苗底嘅 豆苗， 跟住佢就有草菇，再淋一个蟹肉， 系 蟹肉芡 啊， 蟹肉芡嘅嗰个我又系超中。 系咪佢底咧好似有个腩咁可以食埋噶？ 嗰个系炸嘅， 炸嘅嗰个系 知唔知？ 即 系个腩 好 似个 雀巢咁嘅， 系啊，你成个腩部。 嗰個應該係有西芹， 我要成個攬食。 腰果， 腰果再炒， 仲有幾多蝦球喺度啊？ 誒蟹球、蝦 球 或者係帶子，係啦，嗰只都有。 嗰啲帶子咧，如果厚嗲嗲咧，又好味。 係啊， 係啊。 嗱，仲有呢啲咧，即係都係我哋以前傳統會食嘅酒席啦，係咪？咁如果你屋企人自己食飯嘅，有時你會唔會照板煮碗都會，即係一定要有嘅就係一個菜式。 我啱啱禮拜日我家姐就整咗一個，我覺得幾好味喎。佢买咗叫你哋五花腩就五花腩啦，我姐夫话嗰个叫做玻璃腩， 即系点？ 你有冇听过玻璃腩？ 佢望住你个肚讲噶， 唔系啊， 透明噶， 唔 点解叫玻璃啊？ 唔知啊，我就系问佢，佢话咧唔系档档都有嘅，咁你佢同埋佢嗰嚿腩咧唔系好大嚿啊，即系可能六寸乘六寸， 系即系全只猪就得一只噶啫，有一个。 咁点啊？口感系点啊？ 都爽噶，好食噶。咁我家姐又摆咗啲鲍鱼啦， 哇！ 莲藕啦，生菜啦，咁样煮埋，好食啊！再加花胶，仲有海参。 你有呢一啲嘅话，你就冇玻璃腩都 OK。 因为我阿妈个雪柜就好多呢啲嘢。 旧年储埋噶。 即刻攞晒出嚟系嘛？ 唔系点啊？ 应该系嘅。 系啊， 清楚就开心。 系啊，因为发现有啲果皮咧又淋晒，因为冇人喺度咧就系啦间屋。 拎出去晒一晒佢啊？ 唔系，佢湿晒。 哦，如果你湿晒就唔得啦。 唔得啦， 系啦，即系如果你仲系干爽嘅，你都话可以去晒晒佢。 哇！佢嗰个整咗个煲，我真系几好食喎！个玻璃腩我真系我要去问阿菠菜莲先。 好嗱，既然系咁嘅话咧，我哋今日其实就唔关菠菜莲事嘅。好啦，我哋今日要讲翻嘅就我哋琴。日就係聚餐呵呵呵啦，好啦， 聚餐呵呵， 一聚餐呵呵呵， 好好好，我哋下次再搞。 好，第一個我哋琴日食咗嘅就係乳鴿，乳鴿點講啊？ 如果 乳鴿， 乳鴿， 乳啊， 係啦，乳鴿， 乳鴿， 係啦，乳鴿就係乳鴿啦， 乳鴿， 冇錯。好啦，第二個琴日我哋又叫咗嘅就係點啲酸梅醬非常好味嘅 燒鵝， 炒鵝， 炒鵝 就係燒鵝啦。燒鵝我又係好中意食。 哇！琴日嗰只燒鵝好掂啊， 真係不，哇！真係 琴日 啲 乳鴿好 食 啊， 冇錯。琴日我哋雖然冇食到， 余少拉食幾多乳鴿啊？ 佢哇！佢食咗成兩三隻啊，余少拉 係啊， 係啊，睺我哋唔知嘅啫， 係啊，不知不覺 扮斟茶。 佢成日手油淋淋㗎， 阿余少拉犀利，尋找乳鴿的故事 冇乾過嘅。 好啊， 好啦，琴日我哋冇食到，但係咧，其實喺中秋節我哋一定要食嘅就係 月 餅， 月餅 係啦，乳鴿。炒鵝、鴨餅，好啦，第四啦，統稱有個，琴日我哋都見咗有好多嘅，譬如蝦餃、燒賣嗰啲係 點心、 點心、 點心， 係啦，點心。好啦，承接上個點心嘅話，下一個嘅話咧都係經常會嗌，但係唔知點解我係唔中意食嘅，就係叉燒包啦。 啊，琴日我都冇食啊， 我都冇食過 叉燒包。 叉燒包 係啦，好啦，第六咯噃，食完之後嘅話，你話一定要食一啲嘅話，之後可以能夠滑上，冇錯啦，就係糖水啦， 糖水， 糖水， 糖水。 你點解你俾我直接得分啊？你唔俾我直接， 我俾你直接都好，系冇乜所谓噶嘛，最要大家快乐。好啦，第七咧就系你琴日冇食到嘅，但系阿杨洋嗌咗嘅系 炒河虾球， 炒河款， 炒河款， 河款， 所以应该听 住罩河宽。好啦，跟住第八咯，唔知边个嗌嘅，但系琴日我觉得食落去几好嘅，就系蛋散啊，摊散， 摊 就系蛋散， 摊散， 哇，呢啲好旧式嘅， 好旧式嘅， 好食， 酒楼先至有嘅。好啦，第九啦，就系小笼包，点讲啊？ 小笼包， 小笼包， 小笼包， 系啦，就系小笼包啦。呢一个咧比较少人叫，但系我觉得咧，因为琴日好奇怪，唔知点解系冇菜嘅，唯独是系呢一个豆苗饺， 豆苗饺， 挑苗饺， 挑苗饺， 系啦，呢个难啲，系啦，挑苗饺，可能唔 好 唔使担心。 你呢个挑苗饺，你问咩？ 嗯，好啊，你留意咯噃。好啦，第好啦，咁我哋重复一次咯噃，乳鸽， 乳鸽， 手和 一饼， 点点沙烧包， 糖水 抽河 欢， 摊 散 小 笼 包， 挑苗饺， 挑苗饺。 好啦，而家嚟啦，你叫咩名？ 刘强， 我叫当当。 好， 系唔系我唔叫当当，费事氹氹。 好， 我真系叫翻波波。 你叫波波，你叫做 刘 强。好，第一题，边个话我傻？ 刘强， 请佢刘强。 稍我， 非常好。第二题，形容胆小怕事。 刘强， 刘强。 少 五四三 蛋散 波波好嘢，冇错啦，冇出色嘅人你叫佢咩？叫佢蛋散啊！第三题，古小凤姐一 手 嘅 刘 强 叉烧包， 好劲啊！第四题，白凤即系乜嘢啊？刘强。 乳鸽， 冇错啦。嗱，你知唔知道中成药著名嘅乌鸡白凤丸，其实就系用乌鸡骨同埋有白凤之称嘅乳鸽所制成，系咪唔知咧？ 唔知啊。 所以咧，白凤咧又称为乳鸽嘅。第五题，客家婆系会将乜嘢当个汉堡包？ 刘强， 刘强 一饼。 全只食嘅咧，我发觉今日我差咗啦，我食咗半只啫。 哎，你唔得啦，唔好食咁多，真系唔好食。 我老啦，我想讲，我以前可以全只食晒。第六题，虾饺。 老公， 波波。 我咁大声，你系波波。 沙老板。 错， 白错， 点心 点心系属于港式嘅乜嘢？系点心啊？第七题，沿住于中。 刘强， 刘强。 答啊！ 撞撞撞撞错你就死！我将所有啲分全部扣晒。 吓？ 五四 炒河粉 错，好嘢，全部取消。中国江南地区嘅著名点心有汁多、味鲜、皮薄、波波、 沙龙包， 冇错啦！将佢啲分全部过晒俾你，好。 仲有豆苗饺同埋糖水。 第八题。白果附中， 刘强， 我都学刘强，好嘢， 超苗教， 好嘢啊！真系辛苦揾你自在食，你将你份全部俾晒，波波，好嘢， 多谢大家， 冇问题， 呢个世界就系咁啦， 太阳刘强， 好啦，翻嚟我哋就会有，终于取上啦， 好开心啊，今日， 你估我唔开心啊？ 我仲开心啊，大家听嘅更开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一连三日中秋假期结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旗下精品酒店入住率比平日或者特别假期好，但系三日假期主要吸纳短途客，本港整体房价稳定。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话，今年中秋生意比去年下跌超过一成，有大量香港市民北上消费。即使维港两岸有无人机和舞火龙等的活动，亦都只是对当区生意有帮助，其他地区较淡静。今年十一国庆，本港将会举办超过400项庆祝活动。崔定邦话：暂时十月一号酒店预订情况理想，相信部分酒店价格较平日高大约一成，亦都有轻微升幅。 教育局設立的三層應急機制將會進行優化。香港輔導教師協會主席何玉芬認為，現有第二層校外支援機制可以梳理一下，建議在地區提供醫療單位有專業醫護會見有需要的醫生，是有專業醫護會見有需要的學生，判定他們的需要，從而減輕政府醫療系統的負擔。至於現有第三層機制，何玉芬認為有必要保留，令有需要學童得到急切支援，並希望當局可以多與學界溝通，為教師提供更多培訓，另外加強對家長的教育，令他們更了解和接納相關機制。伊丽莎白医院外科病房一名25岁男病人昨日自行离院，院方接获警方通知，病人在今日凌晨被警方寻回，并且送回医院接受治疗，现时情况稳定。康文署宣布油麻地公共图书馆暂停开放，直至另行通知，以便进行紧急维修工程。图书馆暂停开放期间，还书商将会维持服务，市民查询有关详情可致电29286055。今日是918事变93周年，内地多个城市都举行纪念活动，其中辽宁沈阳市在918历史博物馆残力碑广场举行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在仪式上，各界人士代表到驻有勿忘国耻的警世钟前，共同撞响警世钟14次，代表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警醒大家勿忘国耻，振兴中华。朝早9:18，包括沈阳在内的辽宁全省十多个城市同时拉响防空警报，主要街道的车辆停驶鸣笛，轮船、火车亦都拉响汽笛，共同参与纪念活动。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日方控制的南满铁路一段路轨，污蔑是中国军队所为，借机出兵侵占沈阳，中国展开长达14年的抗战之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是酷热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北风增强，天气稍凉。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Ann 提翻你啦，咁都系提翻你一啲交通意外嘅消息。青衣西路来回方向近住寮土路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揸车朋友经过留意翻啦。而屯门公路咧个水管紧急维修都系继续噶，咁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嘅慢线封闭。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喺佐敦道同埋海泓道咧有道路工程，海泓道去柯士甸方向介乎欣翔道和佐敦道之间的部分中线，以及佐敦道去海宝路介乎连翔道和广东道之间的部分慢线是封闭。而九龙湾启福道都有道路工程，启福道去观塘近 Megabox 的一段慢线是暂时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竹篙湾公路回旋处迪士尼、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三号干线落车葵芳、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有环保署提醒你，4-1腦计划依家已加埋抽湿机、干衣机以及更大容量的雪柜和洗衣机，买新机时可以叫销售商帮你安排免费上门回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三五成群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小明咧好自豪咁样同佢女朋友讲话，诶、哎，我已经咧财富自由啦。咁佢女朋友就好开心啦，就话，咦，咁你啲财富咧？小明就话，佢哋玩够咗会翻嚟噶，财富自由。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蝶，三五成群。 远赴非洲援外医疗工作者，为了执行使命，历尽悲欢离合，留下动人回忆。近东、祖峰、张宇仪、刘冠伦、刘敏涛、丁勇代，以生命影响生命。国家援外医疗队派遣六十周年致敬之作《国剧八三零》，欢迎来到麦乐村，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十月一号国庆七十五周年，意义重大。政府牵头联系各界提供精彩节目同优惠，包括文艺、消闲活动同埋表演，俾你开心体验。好多食肆、商铺都响应提供折扣奖赏，乘搭多种公共交通工具都有优惠，可以跨区尽情庆祝，祖国昌盛，欢庆满城。即刻上 nationalday75.gov.hk 了解多啲。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专家时间，有冇听过一首歌曲啊？有趣，死啦啲青春痘，死啦啲青春痘。 我未听过， 你唔系 啊 嘛？好好 徐小明 系啊。嗱，咁其实我谂青少年人咧，嗬，面对我谂翻你嗰阵时候咧，真系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自己、 啊、 因為你的身體有太多變化了、 啊、突然間有一天這樣的 是啊生疏啦、 啊、 可能現在有網絡世界他們都很容易理解的 不是要吸收一些正確的知識、 嗯、 那當然老師又會教的、啊、 但始終我覺得都是擔心的、啊、因為你的身體突然之間一個人是、啊是啊、變大人 吸收到什麼知識 希望又要父母又要支援 關心他們 因為即去到不同的年齡層面他們就會有變化 是啊、 嗯咁呢個都係要由好細嘅時候一路慢慢教育認識嘅。 係、嗯，好啦，踏入青春期啦，咁喺中醫嘅角度嘅話，應該要點樣注意啲咩事項咧？ 咁啊，由於細路仔就好都要靚嘅，咁、嗯、啊，因為佢哋又成日都會有青春痘啦， 係、哎、啊，好煩擾，好困擾。我細個嗰時就真係好困擾， 你係咪成面都係㗎？ 成面都係，好唔開心。 我幾好彩，我又冇乜。 係啊， 咁但係你有冇留意當時即係有冇咩成因？有冇注意過？或者你最後？有佢自己借， 我唔系我爸唔知买啲乜嘢俾我查，佢哋都紧张噶，系啊，佢边度买我唔知，但系好多嘅，诶下巴啦、额头啦、 即系成个头都系啦， 系咪爆大大大粒嗰啲噶？ 又好核突嘅。 嗱，其实生疮即系生疮啦，系咪暗疮啦吓？呢一啲咧就系点解叫青春痘？就系青春期嘅小朋友，佢开始。發育過程而產生嘅一個油脂分泌啊， 旺盛嘅時候， 係啦，一個現象。咁、 嗯、 但係亦都因為嗰個階段咧，唔排除小朋友佢好中意食一啲香口嘢啊，同埋無肉不歡啊。 係、嗯。 咁佢由於個蛋白質嗰個吸攝過多，而身體又抵消代謝唔切，咁佢咪會揾啲地方去發咯。咁、 哦、 所以就咁咪容易會有生瘡咯。咁、嗯、當然啦，中醫角度咧，呢啲瘡咧就係一啲 炎症， 熱氣上火， 哦、 上火。咁、 哦、 啊，成日以前我哋都曾經提過，生喺唔同嘅位置都係有啲唔同嘅元素， 嗯、 但係最常見咧。在後生青春期嗰啲時間咧，多數都係額頭多嘅。 係嘅， 咁啊喺額頭多咧，就係、是、因為食得煎炸嘢多咯，薯片啊， 我又唔係食好多，但反正就係呢啲位置。 係、嗯、啦，即係話總係個腸胃積熱。 哦， 佢可能中意食牛扒，咁、 嗯、 佢又容易會胃火。佢好中意食炸雞，咁、嗯、其實都係會引致啲火氣。 係、嗯， 咁我哋最傳統用嘅手段係五花茶。 五花茶、 啊、我記得嗰陣時食龜苓膏、嗯嗯 龟苓膏都是一个方法，因为它都是滋阴解毒清热。咁、嗯、凉茶铺的茶咧，就好多都可以帮清肠胃里面的湿热。 嗯， 头先讲紧啲疮的原因咧，就不是污糟引起的，是你吃了很多热气嘢，同埋你嗰个青春期的阶段。咁、 嗯、 如果中医的手段用清热解毒去湿，排咗啲污糟嘢出嚟。咁、嗯、如果有啲屋企又簡單啲，喺街市佢有陣時又買得到一啲正品嘅，叫做百花蛇舌草。 嗯， 呢一味嘢呢亦都係可以有清熱解毒、有消痈瘡嘅功效嘅。 但係冇見好耐啦，百花蛇舌草，我記得嗰陣時係好似有得飲嘅。 而家咧喺涼茶鋪都唔見。 係啊，好多嘢都冇。 涼茶鋪都少啦。 嗱、 嗯， 因為就算喺街市有陣時我哋買到嘅百花蛇舌草咧，佢、 嗯、 都有新鮮嘅。但系咧， 間唔中咯。 但系都唔係正品，所以我頭先就係講正品嘅百花蛇舌草。 點解咧？ 嗱、嗯，因為喺我哋有一隻好近似百花蛇舌草嘅草藥、 哦， 就叫做水仙草。 嗯， 咁佢功能同百花蛇舌草咧，基本都係相若嘅，但係佢就唔係咯，即係佢含義咁解啫。咁、嗯、所以即係好多人而家話我煲啲百花蛇舌草飲下啦。其實佢根本就係飲緊水仙草嚟嘅，咁、 嗯、 但係都一樣啦，可以有清熱解毒、有消痈瘡、有呢個功效。 嗯、 由於咧，我哋呢個過程係一個青春期一個發育嘅階段一個過程， 嗯、 你唔能夠話唔經歷呢個過程，同埋你一定會好容易會誘發呢啲症狀。 嗯、 所以咧，你就係要注意自己嘅飲食，減少過多異常嘅燃料引發先。咁、 嗯、 但係你又應該飲翻呢啲涼茶，定時去清。咁、 嗯、 所以你話嗱，我又飲下五花茶，一間又會飲下啲夏枯草、菊花茶，有陣時候咧就煲下白。花蛇舌草，咁呢啲都系可以減低咧出現痘痘嘅矛盾。 哦， 系啦，咁但系當然啦，外邊嘅清潔啊，譬如話細路仔都總會出去曬太陽啊，去打波啊，踩單車啊，咁、你翻到嚟嘅時候，你都喺嗰個面部度用啲乜嘢嘅方法幫佢舒緩下呢一啲痘痘瘡瘡咧？即係小強頭先都話買咗啲嘢去搽 啊， 會有幫助。 嗯 咁我諗最普遍啦，都係用下金銀花啦、 嗯， 因為但係當然要注意一個點咧，就係、是、如果有蠶痘症嘅小朋友， 嗯、 即係嗰、那個先天性缺乏酵素症，佢對於金銀花可能會有過敏嘅，咁、 嗯、 如果媽媽知道就一定唔會俾佢用啦、 啊。 但如果你話有傷口有皮炎嘅，用下金銀花煲水，愛嚟敷下面。 嗯 涼嘅時候敷下面，咁都可以有幫助去清理消炎嘅。咁、 嗯、 正如我哋以前生痘痘嘅時候，可能我哋夏天食西瓜，食完個西瓜肉都留翻個西，係啦，留翻個西瓜皮過嚟敷面啊，散面。如果再用另外一啲美容嘅手段， 嗯、 你咪攞買條青瓜，雪喺個雪櫃，拎、出嚟咪切片，過嚟敷面咯。一樣係可以有助幫助消炎，同、埋有清涼嗰啲瘡瘡嘅狀，呢啲唔難做嘛，又平。你買一碌青瓜一次過用唔曬、你切 食埋佢， 切咗佢。 係啊，梗係咁啦， 係啊， 內敷內服嘛，呢啲叫 做。即係如果你想自己靚仔啲，咪 係啊，唔好壞啊，做啲啦。 係啦，嗱咁啊，所以嗱，皮膚係青春期會遇到問題嘅一個原理啦。咁啊，第二啦，女仔咧又容易會有週期月經週期。 冇錯，開始 嘅。咁啊，離經嘅時候咧，總係有陣時會有啲。亂啊，因為佢啱啱開始初潮嘅時候咧，佢個身體個荷爾蒙可能今個月又嚟下，下個月又唔嚟，又隔兩個月又嚟下咁樣嘅現象。咁嚟還嚟，即係始終咧，可能媽媽都會可能幫到輔導到佢啦。咁呢個係正常嘅反應嘛。咁、但係亦都有機會，因為細路仔唔曉戒口，又好中意食啲生冷嘢啊、雪糕、汽水啊。咁佢可能好容易咧，就要經歷一段日子咧，就有經痛嘅現象。咁、小朋友就啱啱遇到月經，就會有呢啲現象啦。 但係呢樣嘢會難搞啲啊，因為後生仔嘅話，後生女一定會中意食生奶嘢嘅雪糕啊。 成班同學放學去食雪糕， 你會難戒口。 當然啦，即係話如果佢哋有咁樣嘅痛，咁、如果佢你係家長知道佢有呢個問題嘅，唔係話你去限制佢去食生冷凍嘢、而係即係話。解釋俾佢明白啦，凍嘅時候會引致啲血脈循環唔好嘛。咁、你何況你離經嗰幾日就更加唔應該食呢啲嘢啦。如果唔係你自己咧唔舒服， 辛苦咯， 冇意思。咁、但係平時唔好喺月經階段，同埋個人係 是真係有活動有運動嘅，比較旺啲手腳暖啲嘅，你叫做忍唔到口食少少都還可以講得通。咁但係如果要舒緩一啲月經經痛，減少呢一啲，又或者令到佢嚟得正常暢順。咁以前咧，我哋傳統用嘅一個中藥咧，最出名就叫做益母草啦。 益母草係。 咁益母草咧， 好似小朋友嗰啲嘢，裡面係有嘅係嘛？益母草唔係。我記錯另外一啲嘢。 益母草咧就對於婦科常用。 哦， 係啦，婦科常用。 益個媽媽。 係啦， 哦，益母。 係啦，對於婦女為主要就係調經，因為佢會令到個子宮咧就產生收縮。 哦。 咁佢就可以有幫助佢將嗰個經血順暢咁樣排出。咁但係我哋而家講緊咧就係痛啊嘛。喺中醫角度咧，佢就係唔通暢。 係。 不通則痛。咁而呢個唔通嘅原因，頭先講咧，佢可能係因為食得生冷嘢多，又會食得熱氣嘢多，都會。 哇，係啦，好慘啊！ 食乜都唔食得，你嘅成個青春期唔好食嘢。 係啊，忍一忍口。 但係嗱，即係話女性就係佢承受一啲不適啊痛楚係比男性相對多啲嘅原因，就係佢每一個月都會經歷呢個月經啊嘛。咁所以如果佢唔調理好自己啲嘅身體嘅時候咧，佢咪會痛咯，會有唔舒服咯。 係。 咁所以咧，佢。用益母草，咁我哋通常咧就一次用五錢。 哇，五錢 ，因為用嘅材料好少嘅。係，用益母草啦。咁第二個材料咧就是洋葱。 洋葱 係啦，洋葱，洋葱就用半個。 嚇？ 係啦，雞蛋咧就用一隻。 嚇？咁乖啲嘢，係咯。 嗱， 雞蛋 研究一下啦嚇。嗱。益母草、洋葱煲雞蛋，益母草、洋葱煲雞蛋，嗱呢三樣嘢啊。咁首先製作嘅方式咧，你就可以用三碗水啦。咁啊，將頭先呢三樣嘢就放曬落去啦，雞蛋凍水落啦。咁 你雞蛋你發唔發咧？定成隻定 成 隻 連殼 啊？連殼 凍水落。咁好啦，凍水咁你一路煲嘅時候，隻蛋咪會熟咯。 係啊， 熟咗嘅時候就撈起隻蛋，就剝咗個殼，就抌翻隻蛋落去，就繼續煲。係啦。 哇！呢啲好似啲奇奇怪怪咁 樣嚟，好似係咯。我唔緊要。 阿媽你搞咩啊？係 啊，你搞咩？ 你煲完出嚟之後咧，就剩翻大約一碗水到啦。咁 食埋隻雞蛋啊？ 系啦，就飲水食蛋， 系 啦，但 系 系啦，但系如果你想佢個味道好飲啲，咁你就可以加啲紅糖調和，令到甜甜地， 好啲， 系啦。 但洋葱好似唔係好啱你啊 嘛，辣辣咁， 因為唔係，系啦，洋葱都係甜噶。 啊，咁係嘅，西湯有時會擺個 洋 葱落去嘅。 生甘味道， 你啱，你啱。 佢發散咗之後就得翻甘味。 係。 咁所以嗱，點解要有咁樣嘅組合先？嗱。益母草本身就是呢一個設計嘅主角，佢就將嗰個子宮幫助收縮，令到啲血脈流暢。咁但係我哋要用一個藥引送到呢一啲藥去到個子宮，咁你又聯想一下個洋葱個樣咯，洋葱倒轉擺嘅時候，就會好似一個女性嘅子宮咁樣嘅形狀啦。咁所以我哋咧一次用一個太多，咁所以我哋用 半 個。 OK。 咁啊，點解我哋用雞蛋呢？你又諗下，一一你話 雞蛋 咩啊？ 雞蛋就係似卵子。 系啦，系卵咯， 卵咯， 冇错， 系啊，佢每一年冇咗一只， 所以佢就变成咗系引入翻佢个生殖系统里边。咁当然啦，以前传统古代嘅时候咧，就未必成日都可以食到肉啊，食到鸡啊，咁啊鸡蛋都系一个健脾一个营养咯。咁既可以藥引归经，又可以帮佢充实能量。咁所以啦，嗱，益母草加埋洋葱同埋鸡蛋一齐去煲，加啲糖去饮咧，就要喺离经前嘅一个星期去饮两次。 O K， 离经前嘅一个星期饮两次。 你点遇到啲日子啊？ 嗱，当举例譬如话我上一次我总系知道我十号嚟啦，咁我咪 prefer 下个月应该正常以一个月为一个周期嘅，咪下个月十号咯。 系， 咁我就今个月三号左右咧，我就开始饮。 系， 咁啊三号饮完可以，四号饮又得，五号饮又得，六号饮都得，总之饮两次。 O K， 咁啊。所以你去買材料嘅時候咧，你益母草可以買一兩，咁咪分兩次用咯。咁你洋葱一個就啱曬啦，你可以兩次噶嘛。咁雞蛋咁咪 OK 咯， 隨時都得咯。 係啦，咁所以咧呢個就飲完啦。好啦，好明顯地，我哋通常介紹呢啲方法俾一啲痛經會遇到，不論係小朋友定係大朋友，佢都有機會食生冷嘢會痛。 佢飲 大人都用得啊？ 大人都用得噶， 欸， 即係女人有經期會痛嘅都會用得嘅。 哦，咁呢個哦，咁好喎。 嗱，好多好多用咗最簡單嘅方法就係止痛藥。係。咁但係唔食過佢就唔安樂啦，因為佢一定要食先至覺得舒服。 係啊。 但係往往即係某程度啦，如果你冇特別喎，你去睇西醫診斷你冇事喎，係痛經咁啊，只有舒緩止痛咯。 嗯。 但係喺我哋中醫嘅立場咧，就梗係身體個。个体质调节得唔稳定， 嗯， 所以就一定系要将个体质平衡翻。 系， 咁所以用呢个方法， 嗯， 系一个最简单手段。 嗯， 如果你唔系好严重，或者用咗呢个手段，而你又可以取到一个良好舒减到个疼痛功效， 嗯， 咁你就 keep 住去做。 嗯， 好啦，但系有啲情况系比较严重嘅人，佢食咗啦，但系离经嘅时候都有痛， 嗯， 但系佢又冇之前咁痛。咁可唔可以喺離經嘅日子去用呢？係可以嘅。 嗯哼。 但如果你已經冇咁痛，唔需要就唔需要刻意喺嗰段時間食啦。 嗯。 咁當然啦，我已經連續做咗三個月，每一個月都係經前嘅一個禮拜都係煲咗呢樣嘢嚟飲。 嗯。 飲咗，我又已經改善咗，冇再出現經痛啦。 嗯。 咁第四個月你可以停啦。 哦，咁真係好喎呢樣。 但係你可以停，但係你都唔好多食生冷嘢喎。 哦， 即系唔代表 唔紧要啊！我食完生冷嘢之后，佢痛嗰个又饮咯。 你又 嗱，你估你估啲人会唔会咁？我 一定会啊！喂，本来你唔食嘅 咧， 系啊，跟住喂， 因为 今晚 因为佢帮你调正翻啊嘛，调正翻。咁但系当然啦，你又要即系都系嗰句啦，唔好即系你明知系饮食影响嘅就避咯。 知道 系啦，所以好多小朋友嘅时候，佢会任性。咁但系去到佢自己大啲嘅时候咧，你唔使叫佢，佢自己都会肯就。 多數都會後悔嘅， 自己辛苦啊嘛， 係 啊。 但係相反啊，男仔咧就冇呢啲問題啦。係個男仔就爭在就話，可能佢會誒長高啊、 生鬚啊， 係啦，生鬚啊， 同埋有喉嚨咯， 係啦， 咁啊 變聲啊。 咁但係呢一啲咧，其實又唔屬於佢 唔困擾咯，係 啦， 係 啦，佢 唔 覺得 咪 困擾佢，甚至乎有鬚佢都唔剃添，佢覺得好 man 啊。 係啊，特登留幾條嗰啲汗毛啊。 但係嗰啲汗毛鬚係， 不過即係話總係有機會男仔咧。就因為可能男雄性荷爾蒙啊呢一種嘅現象下咧，就會唔會有啲體味氣味咯？ 啊，我啱先講， 因為佢 有 嘅，佢總係因為呢個唔係同一定係同佢飲食係直接有掛鈎，係佢個身體嗰個反應。咁但係有呢個現象。有啲佢會覺得困擾， 嗯， 有啲咧佢唔當唔理佢，佢自己聞唔到咁樣係嘛？佢屋企人聞到佢嘅 男人味 啊嘛，係啦，我係咁噶啦，咁點啊咁樣？咁但係咧，如果有呢啲現象咧，其實都係反映出個人有熱。 哦， 係啦，都嗱，因為通常講親嘅味咧，都係臭味咯， 係啊， 係啦，即係通常都係以臭為先嘅。 係， 咁臭喺中醫嘅角度咧，就係熱有火。 哦， 咁。我哋最簡單就係、是可能我煲翻啲蔬菜湯， 嗯、 啊飲下啲苦瓜湯，飲下啲白菜湯，飲下啲冬瓜湯，食多兩條菜，嗯、一定要食生果。生果裏面唔好揀啲上火嘅生果，嗰啲好甜嗰啲啊，榴蓮 啊， 又係龍眼荔枝啊，或者係芒果菠蘿啊，呢啲、 嗯、 太高能量啦，因為佢能量高，咁咪咪變成你個身體嗰啲火咪唔識咯， 嗯、 所以就要水分多嘅嘢， 即係西瓜、啊， 西瓜同埋要。令到你的大便畅通的东西、 哦、 那你自然呢你的身体就会没那么热、 嗯、 那就不会有那么容易有那种味道、 哦嗯嗯、OK老人味就唔係另外一樣。 老人味啊，沖多兩次涼啊，抹乾淨啲。 知道。 好啦，咁今日都講咗有幾樣嘢啦，咁希望嘅就係每一位嘅青少年人都要好好咁樣去認識下即係自己嘅身體，其實唔需要太困擾嘅。 接受自己嘅身體嘅變化。 你睇下我哋三個都係咁過嚟嘅，係咪？咪幾好而家。 越變越好啊！我。 好，多謝曬老彩。 多謝老彩。 再見， 拜拜。 仍是雨夜，遥望窗外沉默的天际，问苍天可会知心里的感觉？随着岁月无尽哀念藏在于心里，像冰封的眼光，失去了方向。让雨点轻轻的洒过，强把忧郁再掩盖，像 碎星星闪于天空叫唤你，遥望盼望能像清风陪伴他飘去，让孤单的臂弯一再抱紧你，回望往日如无此梦，无奈的轻叹是他的欢笑声，风似轻吹过，让雨点轻轻的洒过，强怕忧郁再掩盖，像碎星星闪于天空叫唤你，每天多么多么的需要，永远与你抱拥着，忘掉世间一切痛苦悲哀，纵使分开分开多么远，也会听到你呼唤，期待我这一生再会你。世间一切痛苦悲哀，纵使分开分开多么远，也会听到你呼唤，期待我这一生再会你，每天多么多么的需要，永远与你抱拥着，忘掉世间一切痛苦悲哀，纵使分开分开多么远，也会听到你呼唤，期待我这一生再会。 遥望嘅歌名啊，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32度 A 温，相对湿度57%。 影视语言，遥望窗外沉默的天际，问苍天可会知心里的感觉。 风骚快人翻嚟十二点之后，仲会有一个钟头陪住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天晴，天气酷热同埋干燥。先听咧12点钟嘅新闻报告，翻嚟继续我哋节目，唔好行开啦。 大家好，我系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系、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系、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Hello， 我是 Rachel， 我中意音乐，我中意倾偈，我中意放空。 放松是打， 喂，放松是打， 最远， 最 远， 快乐。Rachel 又嚟咗我哋节目， 中秋节快乐 ，Hello 大家好， 好唔好玩啊？琴晚。 好玩啊！ 玩到肿晒，好玩啊！睇你嘅眼， 冇啊！其实都系食咗饭咯，同屋企人之后去公园望下个月亮。 好攰喎，你个样有啲眼瞓喎。 咁又唔系，其实我琴日都 OK 早瞓。 系咩？ 系嘛？ 咁应该系 十二咯。 十二点钟就已经系早瞓噶啦。你平时系几点瞓噶？ 唔瞓嘅，唔讲啦呢啲。 我都唔使 想知道。 唔好讲，千祈唔好 讲。我唔听，我唔听。好啦，咁啊，讲开你话就中秋节咧，咁啊，当然啦，任何年龄、任何性别，琴日都应该系开心心咁样去度过嘅。我系想知道就系后生仔又会点样睇中秋节咧？因 为 好传统噶嘛，系啦，系传统节日嚟噶嘛，系嘛？你哋会唔会 咁又唔会？唔系，始终有得放假，点都开心嘅。 你又啱， 同埋夜晚嘅节日咧， 系啊系啊， 其实几开心噶，即系会以前可能一大班 friend 出去玩啊，即系以前有荧光棒嗰啲，咁又可以。 旅游啊？ 而家就 少，我觉得你少玩咗，系啊，因为都唔系好鼓吹大家。 同埋而家走数就唔玩荧光棒， 好好。 昨晚咧見到好多小朋友都係玩嗰啲電嗰啲 LED 嗰啲 燈籠，係 啊，蠟燭幾乎係 冇啊， 難買 係 係啊係。又我可以分享下一個我喺英國嘅故事咯。 好啊， 即係嗰陣咧喺英國過中秋係特別難忘嘅，對我嚟講， 因為咩都冇， 係啊，因為咩都冇咯。即係我記得咧嗰陣咧係有嗰啲香港嗰啲 society 咧搞啲中秋聚會啦。咁我哋都幾多香港人嘅，你當差唔多100个咁樣啦，成間校。 系好多噶，你唔使讲英文噶， 系啊， 都系。 但系最搞笑系咧，可能即系个主办咧有啲预算失误啊，佢净系准备咗4个月饼，系啦， 圣经故事嚟， 即系嗰啲饼鱼嗰啲， 饼鱼啲古仔嚟， 喂，咁你咁点啊？ 唔系嗰个主办嗰个咧，佢其实咪之前搞到失败啊？点会？即系如果你预咗中秋节，点会得4个月饼？ 即系月饼得一盒咯， 你系约一个食两。 所以咪搞笑咯，真係 起碼10盒。如果我預10盒， 點搞啊？ 即係一盒啫喎，其實一盒啫喎。 可能佢哋又唔想買啦，即係可能得帶咗盒 先。 貴啊， 揸碎佢咯，揸碎佢，每人攞少少啲份咯。 我哋就有啲即係不知所措啦，因為個嗰個 poster 話去到有月餅食噶嘛。 咁你就係為咗個月餅去嘅， 去到你啲 friend， 你就為咗食月餅去嘅。 坐呢個位嗰啲都 使唔使錢㗎？ 要錢㗎， 要錢啊！ 聚會嚟㗎， 喂，咁我要錢， 要錢 就更加冇人 得 咁少月餅， 有晚餐加月餅咯。 哇，咁你冇月餅俾我嘅話，咪貨不對版咯。 有啊，有冇抽獎？ 有一滴月餅， 有一滴。之後去到咪就係20个人分一個月餅啦，之後咧就切到咧即係八塊都已經算係咁 啦， 切到1/16再32/1嘅， 冇可能。 之後每人食過3mm 嗰個月餅咁樣， 有冇人投訴啊？咁 有人拉隊走人， 真係㗎？ 你咯， 我唔會，俾咗錢拉隊走人， 食完先走我， 梗係啦， 食唔到月餅攞個月餅罐， 咪係咯。 咁但我就覺得係開心嘢嘅，諗翻即係我覺得好無厘頭啊！即係一個3mm 嘅月餅，每人20个人分一個咁樣。 你珍惜啊嘛，嗱幾好啊！你記到今日， 真係記到今日。 有得食佢又唔食，又嫌肥又呢樣嗰樣。 到而家我都會記得嗰個月餅係咩嚟。 你嗰陣幾多歲啊？ 嗰陣大學咯，即係20咁樣咯，19 都懂事噶啦，係咪啊？ 三成咧， 所以唔好意思咯。 佢呢個世界紀錄，4个月餅100个人食， 幾好啊！ 所以喺香港你成個食就冇咁珍惜啦，喺外國冇得食嘅時候咧，你就 一向都係噶啦。 即係你想話你有個餐噶嘛？咁你如果係你食啲咩啊？嗰時 其實但係唔知點解係西餐嚟喎。 搞错，边个搞啊？ 仲有折脚扒， 去到咧，仲要系要争噶咯，即系 又要争， 系即系有啲薯条啊、鸡翼啊， 吓 咁叫 dinner。 所以我咪话真系拉队走人嗰啲。 我想问收几多钱先？ 都100几蚊港纸噶， 10磅到啦， 吓10磅到， 系咪你搞嘅啊？小强，通常你搞嗰啲先有咁高水分嘅。 我认真系真系啲人真系早走，去到得薯条 咁，薯条系啊，炸鸡咁样系咪啊？系咪炸薯条？ 汽水有冇啊？ 炸鱼， tap water 咯，可能。 tap water。 哇！佢真係水分好高喎， 唔得喎咁樣， 佢食到盡，賺到盡。 嗱呢壇嘢如果你搞，你打算點？ 我懷疑你搞 10磅，嗱人頭咧就每人100蚊，你會搞啲咩俾佢咧？如果 喂真係，如果我咧月餅，我會幫我哋設定， 係 幫我哋設定，因為咁樣 起碼每人起碼1%啦， 即係 起碼1%啦。 誒喺打直接之餘。打完再剁一剁， 咁啊啱， 咁樣 啦，咁差唔多，系啦，一隻月餅可以分16份，薄薄地， 好薄， 系啊，細粒嗰份咧就連埋個罐。 棉花咁樣得到。 呢個 OK 我。係 啊，咁就即係 公平啦。 唔會 check water， 起碼買支果汁開倒 水 開 啱啦，整個 fruit punch。 係啦，再倒幾粒菠蘿。 係啊。O K 啊，怀旧饮品啫嘛，以前细个系咁噶，我哋僆仔大食会，系啊，都要 cap 水噶嘛， 水就系 cap 唔好咁浓，咁咪即系酒嘅， 买个菠萝肠仔啊， 系啊， 菠萝肠仔我觉得 O K 噶 ，party 必 定，我好接受啊， 系 嘛，你与其系咁有。嗱，燈籠我都係應該 咁啊！咁有咩節目？除咗食嘢，有咩節目？叫曬你嚟有咩節目啊？ 我就係食嘢。 有冇人去表演嗰啲什麼嗰啲咩雨線舞啊？ 佢活動又冇啊， 冇嘢睇㗎。 就有間餐廳之後一齊食嘢傾偈。 我聚餐啫，聚餐啫，係。 都冇啊！即係上我冇啊！ 冇 呢啲。係咯，有冇人扮購物啊？ 因為咧，佢搞啲 dating 嘅，咁起碼都仲有啲 purpose， 有啲作用啊嘛。即係有啲第一認識嘅朋友 一齊聚埋食。 華人大家一齊聚埋一齊慶祝中秋。 坏人定坏人啊？坏定坏人啊？ 个灯米有冇啊？ 灯米 冇，唔紧要，我哋今日自己猜。 好神奇啊！呢个 呢场厮打 唔得啊！ 你记唔记得主办方嗰个人叫咩名啊？ 记得噶，记得噶。 我呢单嘢我接手。 唔系，所以其实唯一一样嘢嘅就系佢到今时今日佢都仲记得咯，系咪啊？就变得佢好难忘咯。如果样样嘢都好好嘅，或者佢唔记得。 如果佢好正常咧，唔记得。 系啊，真系会噶。 咁第二年有冇啊？ 有冇再去啊？ 第二年唔去啦，冇去啦。 但系有搞嘅， 搞 一 次， 一 次。 搞 keep 住搞， 加一次嘅啫。 去咗一次唔去啦， 可能化一笪喎嗰個人。 年年搞， 唐人街首富， 就因為搞呢啲咁嘅嘢，爛鬼 每年中秋節都揾。 食水深，食水深有限公司，好嘢。 你有冇啲類似咁難忘嘅中秋節？ 我有冇佢話中秋節，但係其實我試過啲去嗰啲咩爛鬼聚會，我都有做。 我都有去過啲爛鬼聚會。我去嗰次嚇， 啊你嗰啲， 我去嗰次咧就因為喺布吉島，咁咧想上船，但係咧就落咗幾日雨，咁冇辦法啦，咁於是改完再改啦，咁咧最後咧落咗幾日雨，好天啊，咁於是咧好多遊客咧等咗好耐，一齊逼上嗰只船，上到已經咧坐都冇得坐咁滯， 即係呢啲， 佢係大船嚟嘅，大船嚟嘅，咁咧坐都冇得坐啦，佢仲包呢個 lunch 噶嘛，又係抱飛，一盤一盤，你企埋都企唔到，即係埋都埋唔到去，因為嗰啲人成圍住揸住碟係咁喺度跟住嚟食， 我諗喺廚房個出口已經有一班人抱住，我就企我得， 我就怕呢啲咁樣搶食嘅抱飛啊，真係 同真係同我嗰次差唔多，佢即係嗰啲薯條雞翼已經係。炸到凍曬啦，之後仲要排隊要爭啦，我係冇食到嘅其實，因為 你 又要排隊，又要凍曬，唔食啦唔食啦。 係 啊， 食咗啲咩啊？ 好似咩都冇。 你有冇食過咯？ 咪食咗嗰個三 mm 月餅咯。 係啊，三 mm 月餅有出咩？我真唔知， 所以就 幾好呢個牌子真唔錯。OK。我有試過有一次又係咁樣嘅，因為咧，我覺得我係俾人哋哇，就服到不得了，都好似係啊，都係報吉島啊，去 PP 島，跟住咧就約咗個朋友啦。點不知咧佢起身佢肚屙嘅，跟住佢就話我唔去啦咁樣咯。我嚇我自己去啊，咁佢就話係啊，報咗名噶啦，你去啦，如果唔係好嘥啊，我自己去啦。咁佢就有車嚟嘅酒店嗰度咧，就車你去嘅。咁啊去到嘅時候嘅話咧，就每人咧派咗一個包，真係一個包，跟住咧佢就有塊紙咁樣包住嘅啫，咁就話係一個早餐。 冇 行奔怒海冇乜份，知唔知啊？就跟住就上咗个船，唔系喂，跟住佢就俾咗个唔系早餐嚟嘅啫，咁样啦， 即系话包早餐嘅， 系啦， 个早餐就个 早餐就个包， 冇嘢饮， 冇嘢饮， 吓， 唔系有包嘢饮，就系嗰啲一插支再加，系啦，唔知乜嚟嘅，总之系咪佢写晒泰文咁，我唔知系啲咩嘢啦。好啦，咁跟住就上咗去啦，跟住我心谂死啦，我咪应该唔应该去咧？我已经心谂我就话喂，一个早餐已经咁样啦，我都唔知道一阵间会点过。我啲日子，我又得我自己一個人串船，我都唔識嘅。咁因為佢喺唔同嘅酒店度接唔同嘅人啊嘛。好啦，咁啊去到就聽聞啦，就係話又可以潛水啊，又可以咩，又可以影相啊，又乜又乜啦。咁跟住收尾我去到嘅時候咧，發覺佢樣樣嘢都要加錢，即係要加錢嘅。咁咯，咁就我去到嘅時候，係啊，真係洗濕咗個頭，冇辦法啦。咁個船就係咩咧？就係我哋而家嗰啲中式遊艇嗰啲大眼雞， 眼雞圍咗個圈坐。 冇錯，咁就全部啲人都唔熟嘅，唔識嘅，咁樣咁就係我好耐咁 我 去到就 開始嘔噶啦喎。 有啊，真係有啊，咁咪落喺下邊咯。咁啊啲 PP Island 咁就見到哇，好靚啊，好似啲蘑菇咁樣，一個二個蘑菇咁樣。跟住佢哋玩一輪，我諗啊，三點零鐘到先至回程。晏晝就食啲乜嘢咧？派三文治。 好差嗰、啊那個聚會，所以你有三餅月餅，你已經 O 好好噶啦。 水深系列， 食水深系列， 起碼我可以走，你冇得落船走。 我冇 得 走啊！ 嗰啲冇噶，去咗冇得走啊！ 我完全覺得自己係投奔怒海啊！ 係啊， 好慘啊！真係， 我試過喺國內參觀同一班人參觀一間罐頭食品廠， 嗯， 哇，包嘢食，包嘢飲，全包嘅， 使乜錢？ 诶，好少嘅， 系啊，我又系嗰啲， 好少啫。咁有朋友话去啊去啊，咪去咯。嗯、去到哇，好多嘢食喎，一个咁啊整热晒，咁啊一睇，咦，expiry date 半年前、啊， 全部都系， 就系嗰个食品厂啲 expiry。 系啊，我于是抽样调查，一攞，咦，九个月。全部咯， 系乜嘢？系乜嘢啊？咩、食品啊？ 嗱，有嗰啲午餐肉啦，有嗰啲咩鱼啦，即系嗰啲一条条。 哦，咩凤尾鱼？ 系、嗯、啊， 系啊。 喂，其实佢都系抌噶咯，我嚟可能佢都唔 系 罐头噶，罐头噶，有啲系罐头凤尾鱼啊。 罐头食品厂咧就攞晒嗰啲过咗期 啊， 就嚟嗰啲。 阿成攞晒啲唔要嘅俾佢食， 另外 同我搞单。 系啦，另外有一个话一折拍卖。一睇全部都係未過期，但係就嚟 過期嘅，係啊，剩翻兩日。 跟住、我同我啲朋友講：走啦，即係食到肚痛。 係啊， 係 早話衰啊， 冇錯。所以唔好係咪開心啲啊？你而家 好開心。 跟住咧，我哋拉隊走啦。跟住門口見到可能有啲人，咦？點解你走啊？啱啱問之後咧，跟住咧有幾個嗰啲工廠嗰啲人咧，即刻拖翻罐頭入去。我以為咁好嘅唔攞，唔係啊，佢攞啲黑色筆咧，擦咗佢， 擦咗 人又唔得，係啊，咪咯，冇錯。 中伏係你真係好靈， 冇錯。所以其實你唔好擔心係咪？你見到我哋三個都係咁樣走過嚟，一你走過啲嘅， 你要記住， 諗翻係會笑。 但係你記住喎，你將來可能過啲仲衰。佢有機會，喂，個個都有咁嘅成長， 唔會嘅，唔會嘅。 但你睇個樣唔係好叻嘅 喎，唔係，佢 OK 嘅，佢 OK。嗱，咁其實你講開話，即係琴日有中秋節啦，係咪？咁啊，即係要猜燈米啦。咁啊，你係咪要燈米？係 咪帶燈米嚟啊？ 我哋有冇獎品先？ 你 仲 咁簡單，咁易就 咁容易， 你哋兩個玩啦，你哋兩個玩啦， 我唔叻噶，不過 呢 個 你梗係叻，你最叻呢啲啊，係 啊，呢個估政府部門， 係 我見到個海， 嗯， 我見到喎， 咩羊啊嘛，係嘛，有冇羊字？海洋嘅羊， 冇， 我 英翻英文 個字，幾多個字？ 英文四個字， 四個字，我見到個海， 我見到個海 ，I see the sea。 哦 ，I see I see， 係啊 ，I see I see，I see a sea，I see I see，I see a sea。 仲有一個呢個我作嘅， 係 明星嚟嘅，出名嘅， 嚇 靚嘅， 係 就係兩朵花加六個心， 李麗蕊， 冇錯。 咁啊，李麗蕊啦，仲有邊個？仲有邊個？ 唔使講兩個花六個心。前面嗰 setting 已經係你嚟 啦， 明星出名 啦。反完啊，唔估喎。 係啊，佢講唔出口啊，你明唔明啊？我明啊， 過唔到自己個關係嘛？ 佢過唔到自己個心 魔。 係啊，好啊，好好啊。 仲有啲嘅地區，香港地區靚嘅老公，香港地區， 香港地區靚嘅老公美啊， 美夫， 美夫， 哦。呢條好似出咗幾 好耐啦，即係話將軍冇棋。 你問完我十次嘅話，我都係唔記得㗎。係啊， 有冇鑽石跌咗落個廁所？ 東湧 係啊，有冇啊？ 一定有，係 有。 呢啲係啲細路僆仔，成日都會考對方。 嗰啲中升班嗰啲， 係啊，嗰啲真係好叻㗎。 繼續， 好笑㗎。 仲有啊，啲有啲傳統啲嘅72小時差一個字。72小時 啊， 差一個 日字啊， 二小 時，唔係日，大關個日字事， 72小時， 係 邊個精啊？ 水精個精， 哦， 三個人， 哦，幾好啊，呢個幾好啊， 呢個幾好， 係啊，呢個好， 多謝， 前途無限量，嚟上牛， 仲有咩牛係唔食草嘅？ 火牛， 蝸牛咯， 蝸牛， 蝸牛咯，係啊。 真係好好啊！十條我中咗兩條， 你唔夠膽講啦， 因為俾人笑。 唔緊要啊，你試下， 一陣覺得你話聽過曬咁樣， 其實聽過曬嘅，但都係唔記得噶。唔係開心下啫，係啦。 除咗猜燈謎，仲有以前你有冇玩過西遊燈籠啊？ 咩叫西遊燈？ 有用嗰啲嗰啲係沙田油， 係 啦，西遊就係細只嗰啲，係啦，嗰啲係沙田油，係啦，冇錯。 以前 佢可能以為係西遊咧，大隻嗰啲沙田油。 嚇，原來唔係 㗎，唔係啊！西遊係 好細個嗰啲， 係啊， 慘。我以為佢哋係同一個 family， 佢係同一個 family， 但係佢哋唔係同一個種，你明唔明啊？ 係啊，即係唔係細叫西游，大嘅叫沙田油。 西有還西有，沙田有還沙田有， 又學到嘢， 係 啊， 係 咪？ 仲有自己有， 有長知識。咁咧，我細個咧，我爸爸就會同我整沙田油燈籠，咁就真係買個沙田油，切咗個面，之後界四邊，拎咗個肉出嚟，之後就界啲圖形啦喺出面，然後就插蠟燭，再揾啲繩穿起有個木嘅筷子咁樣，之後就拎出公園玩咯。 係啊， 嗰陣就覺得好型啊，即係人哋紙燈籠，我係。 是啊，姿勢玩具好正啊！ 傻豬嚟啊！爸爸啊，俾錢買燈籠俾其他人，啊呢、這個係是但啦，整個 咁衰㗎你， 佢至少都整啊！ 我唔要物質㗎，我要愛 啊！哇！ 地面就会小鹿撞 ，One last time， 一个一个这一回，你是芥辣，我是糖。 boy, bo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一连三日中秋假期结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旗下精品酒店入住率比平日或者特别假期好，但系三日假期主要吸纳短途客，本港整体房价稳定。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话，今年中秋生意比去年下跌超过一成，有大量香港市民北上消费。即使维港两岸有无人机和舞火龙等的活动，亦都只是对当区生意有帮助，其他地区较淡静。今年十一国庆，本港将会举办超过400项庆祝活动。崔定邦话：暂时十月一号酒店预订情况理想，相信部分酒店价格较平日高大约一成，亦都有轻微升幅。教育局设立的三层应急机制将会进行优化。香港辅导教师协会主席何玉芬认为，现有第二层校外支援机制可以梳理一下，建议在地区提供医疗单位有专业医护会见有需要的学生，判定他们的需要，从而减轻政府医疗系统的负担。至于现有第三层机制，何玉芬认为有必要保留，令有需要学童得到急切支援，并且是希望当局可以多与学界沟通，为教师提供更多培训，另外加强对家长的教育，令他们更了解和接纳相关机制。欧洲东部和中部受到暴雨侵袭，部分地区引发水灾，已经造成至少22人死亡。在波兰，紧急救援人员和义工努力保护历史名城洛斯拉夫的河岸，附近市政府建议居民撤离。总理图斯克召开危机小组表示，未来几日至关重要。洪水从罗马尼亚到波兰都造成破坏。捷克和波兰边境地区自上个周末起受到洪水影响，历史城镇、桥梁和房屋被摧毁。洪水造成罗马尼亚和波兰各有7人死亡，奥地利有5人丧生，捷克3人罹难。数以万计的捷克和波兰家庭仍然没有电力或者食水供应。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天气酷热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午初北风增强，天气稍凉，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5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有 Kelvin 和你看看外面最新的交通情况。首先提醒你，青衣西路是有交通意外，近住寮土路的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经过请小心。而封路方面，屯門公路是有水管緊急維修的，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和里遊樂場，即是近住紅橋的慢線是封閉了，一帶是稍為車多。北大嶼山公路是有東涌新市鎮擴展工程的，來回方向近住港鐵小豪灣車廠的快線暫時是封閉了。而沙田的沙角街有水務工程，直至下午的4點沙角街西行去大涌橋，是去大涌橋路方向，沙角街西行去大涌桥路方向，跟住救世军田家炳学校的左线是封闭了。而铜锣湾是有中秋的特别安排的，直至今晚的接近12点钟，铜锣湾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以及白德新街以西的纪利佐治街会划为行人专用区，乘客驾驶人士以及大众要留意分。 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以及系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今晚临瞓前听首咩歌好呢？ 今天不要再问我，拜托拜托，但求有些音乐寂寞。 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二点，都会有我艾力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做你嘅 DJ， 新歌、旧歌、快歌、慢歌，我准备好晒噶啦，我 mark 卡些嚟噶，你专心去弹就得噶啦，就让呢两个钟头成为你嘅马尔代夫啊！ 其实马尔代夫是你。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冰雪尖刀年》，由杜淳饰演嘅五千里降七年年长，稳重睿智，眼见细佬五万里鲁莽冲动，决定带佢走上征途当兵，既能为国效力，又希望从中将佢锻炼成大丈夫。国剧夜场《冰雪尖刀年》，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山边殡葬要申请，只有合资格的原居民和原居渔民只可以进行山边殡葬，并需向新界民政事务处申请殓葬许可证。申请人只可以在认可殡葬区范围内安葬先人。殓葬许可证编号要刻在墓碑的当眼位置，未经批准均属非法殡葬。详情请浏览民政事务总署网站。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人间假济公济私下集。 唉，难得我叹叹阵，真系真到拉 入啊心咩？搞咩？过咗中秋，凉咗咁多，唉，呢个冬天我点样挨过去呢？都系自己唔好，一时贪念谂歪咗，呃人钱，唉，而家俾天收，老天爷，你一系爽快啲，你收埋我条命啦！如果唔系，请你俾条生路我行下咯。唉。老天爷都唔知系咪撞聋听唔到，我诚心忏悔咁耐，你一句都听唔到。好，我就同你斗长命。唉，点解要扮型咧？喺度乱嗌，搞到声都沙埋，而家饥寒交迫，仲要话过到初一，过唔到十五。咁啱啱过咗八月十五，即系仲有半个月玩。好，我要翻身，但系肚仔饿，点算呢？啊，吞口水正啊，不过吞口水挂得滞，点算呢？哎呀，不如照下啲口水，增加口感。哎，真系惨。哎，唔紧要，我充满力量啦，我充满力量啦，我充满力量啦。 观音娘娘， 系， 唉，我当日发生污糟婆婆， 同你一起考验济公公。其实呢，我发觉呢个人本质都系唔错嘅。嗱，你而家再去考验下佢，睇下佢系咪真系有普度众生之志啦。 回王母娘娘，我依家就即刻去做呢一件事。 好，速去速回。 知道。 唉，呢间破庙真系又破又残，冇人嚟装香嘅，又冇贡品，冇嗰啲鸡食嘅，烧肉都冇。啊，有啦，等我去土地公公嗰度睇下有冇啲橙先。哎呀，冇喎、啊！诶、欸，咩有只吉仔，哇，神前吉真系干晒。算啦算啦，补充个维他命 C 先。边位？边个嗌？边个嗌？边个嗌？边个嗌？咩事？咩事？咩事？咩事？系系系。 小女子姓上官名阴阴。 上官阴阴。喂，你讲讲啊，唔讲嘅。 唔好意思，啃亲啲口水。系我谂住就会侍奉连埋嘅亲亲，点知啊？ 真系呕咩啊？ 路上遇到土匪，我又逃上山，点知啊？又遇到山贼。我晕啊！ 哎，上官阴阴官啊，顶住嚟食我嚿吉先，补充下啲维他命 C 先。嚟 我如今已经身无分文，教我如何是好啦、啊？我又想回乡、啊，我不如借问有冇骂醒过我呢？ 吓、啊，姑娘，刘毅都尚且偷生啊，你真系唔好做傻事啊！你就咁走咗，你连埋嘅双亲。又有边个嚟照顾呢？唔通你忍心？你唔好喊住先，你专心听我讲嘢，唔好喊，唔好喊啊！ 公子，你有所不知啦。 我点会唔知道你个苦？喊完，喊完，你俾唔俾我讲嘢？你俾唔俾我讲嘢？吓， 你讲啦。 家父当年系一个咸商，唔系盐商。城中赫赫有名，家财万贯，食一场风灾。你系咪仲喊紧啊？ 我冇食放食， 加埋一场沙尘暴，再加埋一场龙卷风，哇！将我屋企啲盐吹到盐烧云散冇啦。 公子， 我未讲完，再加上一层瘟疫，将家父带走埋。只系得翻我呢个可怜嘅孤儿，从此冇书读，冇饭食，家无定所，过住漂泊嘅生活啊！公子，系咪啊？小姐， 公子， 小姐， 我哋都系可怜嘅天涯沦，天涯沦落人，不如。会起呢首歌嘅， 我想同你唱下 K 消闲下。 既然系咁嘅话，不如我哋就喺呢一度，简日不如撞日， 就唱下 K。 好，你先定我先啊？ 我唔记得，好似系你先。 系我先，你啱。 系， 如果系你先嘅，我让俾你。 只歌就叫做《相逢何必咁招积》。 吓、啊，啊真系我先。同样怕会失去爱，好唔好听啊？问此刻世上痴心汉子有几个？相识相爱相怀疑，离离合合我已觉讨厌，只想爱得最自然。你嚟啦，公子。 我信爱。 好难听。 红唱住《Shape Shape Ray》，我唔记得歌词啦。 我嚟问此刻世上痴心女子有几个？ 嘿，就咁啦，小姐。 啊、 我谂到条出路啦。 公子有何妙计？ 我哋唱歌风格咁相似，不如我哋搞个二人组合，沿路卖唱赞盘村，直到你翻到乡下。你认为我呢个谂法妥唔妥当？该唔该做呢？ 妥当，该做。 系、 啊，我未请教公子高姓大名啊。 小弟姓济，叫公公 啊。济公公， 济公公。 啊我就叫阴阴， 冇错， 只叫公公， 冇错， 我哋嘅组合就不如叫做。 到 阴阴公公， 我要努力向上，不枉诸君寄望。 我要努力向上，要令朋友们十欢畅。 阴 阴公公，出发。 公子， 公子同公公系唔同噶，你唔好搞错。公公系另外一样，佢好高官嚟啊，系系，我唔系公公啊。 我改口号， 我冇净身啊。 我知道， 系啊。 今日你仲有宝贝 啊？冇错，我蟹又话我 baby 仲喺树，我 baby。你继续啊，你继续。 今日你又辛苦咗一日，你太唔太热啦？ 我太热到屎屎下，仲可以啊，仲可以吓。 今晚啊，公公，我系尊敬你个名啊。 哦， 呢一间欢喜客栈得一间房间。 佢叫咩？叫欢喜客栈。 好开心，叫做 Happy。 哦 ，Happy Inn 系嘛？Happy Inn 啊，你屋企好 Inn 啊。 外边啊，又咁冻。 系啦，好冻。 你唔好坐喺度休息，我怕你受到风寒。你唱歌嘅时候就会饿公后噶啦。 系。喂。你唔好拉手拉脚，阿音音妹妹，嗱、哦、你庄重啲、 啊。 古语又云：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你而家又视又听又言又动，你仲你明唔明？ 哎呀，我明白，又如何呢？我哋两个已经经历咗咁多风风雨雨，我对公公，我对公子系点？唔通你唔明白？ 真系唔明白、 啊？唔明白啊？咁你吹熄支蜡烛先啦，我都未讲。 点 翻就佢。 哦。 系啦，嗱，第只耳仔埋嚟，等我娓娓道来，唔明讲到你明为止， 吹得未啊？而家 吹啦， 唔好，阴阴姑娘，我点翻先？小弟一向守身如 玉，你喺边啊？我睇唔到你， 我喺后边，系呢度睇唔睇得？睇唔睇得？ 见得。 婚姻大事唔系我话噶，你明唔明我个处境啊？ 你个卑鄙小人， 吓做咩啫？ 你为咗一己嘅私利，你贪到我嘅美食。 你咪黐线， 咁样你都贪到？ 吓，我几时有贪到你？我啱啱先讲嘅，我自己守身如玉，我点会贪你？ 你呢个都市嘅淫贼， 吓仲 不务正业，淫贼淫贼，不知生产，贪到我嘅美食，你翘埋对手，你望天打卦？ 咁样姑娘，你咪睇错剧本啦！你讲乜嘢啊？你二百斤重，寒背八字脚，斗鸡眼哨牙，你叫我点贪你美食？我贪嚟把鬼啊？系咪贪嚟俾人笑啊？ 你就系连我咁样嘅样，你都睇得中，你真系不知所谓啊！我话俾你听，你有眼无珠。嚟公公，我唔系你好嘢，你今日咁样奚落我，我 OK 啊，你奚落我，我 OK 啊，冇问题啊。他日咧，你嚟求我翳我，我上官阴阴对老天爷讲过，我眼尾都唔会哨你啊，我就会学你吐三口口水，吐吐吐，到时你冇怪我好情。 我使求你翳你跪你，我切个头俾你好唔好？ 我唔要你个头当凳仔坐。 我啊。做乞衣都唔要你啊！我一个烂身烂食嘅乞衣都唔要你啊！ 好，君子一言， 快马一鞭，我哋阴阴公公组合，咳佢一刀两断，互不相欠， 各不相欠。 阴娘娘，做咩喊到咁啊？你唔好再喊啦！一阵喊一阵先啦，咁 你喊乜嘢咧，王母娘？ 你喊到我个心都实晒啦，咁又何苦呢？ 又系王母娘娘，你叫我到呢个公公仔公子， 变咗公公， 要抛下一切，守圣正果，拯救黎民百姓，普度众生。只可惜佢唔单止冇咁样嘅慧根，仲不知好大嘅一个淫贼。 阴娘娘，头先你自己都已经讲咗重点，我哋就系要普度众生。阿济公公咧，仲系咁执迷不悟，你系咪更加应该要？ 阿娇啊！ 先生，先生， 你系咪姓马噶？你系咪叫马兰奴啊？你到底系男定女啊？阿马兰奴先生， 先生，先生， 喂！咁你容貌你都想走埋嚟 cap 水，你咪过分得少少啊？阿马兰奴 先生，先生，阿婆年纪大、啊、 哦，你阿婆嚟噶，咁科嘅你咁大只，你阿婆 阿婆 你可唔可以拖阿婆过马路啊？ 阿婆边有马路啊？呢度冇马路，你咪傻噶？搵条马路睇下都冇，你自己行啦，我唔望噶。 马 路，马难路过马路。 阿即阿婆只脚啱啱整到行唔喐，你可唔可以？ 你慢慢行啦，我睇实你啦，阿马太。 先生，阿婆内急、啊， 咁多嘢噶又内急。 可唔可以尽快孭落对面茅厕啊？阿婆就你仲少？ 好啦，唉，真系麻烦，孭你过去啦，唉，快啲啦，爬上嚟。 先生，你踎低少少啦。 踎低，我劈见到地下啦，仲要踎低？你爬上嚟啦、 哎。爬唔到啊，阿婆。 哎呀，爬唔好学，冇咩，系我抱你过去啦。 嗱，你话噶，唔系我逼你噶。 系啦。 先生，既然系咁。可唔可以圆我一个心愿啊？ 系小心心愿啊！做到嘅两叶插刀，在所不辞你啦，阿婆。 我想要你公主婆 咁嘅声，突然间，老天爷，点解你要咁样对我啊？ 土地公公，究竟发生咩事啊？嗰、那个济公公啊，嘈到差天咁啊，连我都听到啦。 回王母娘娘，呢、這个人啊！确实经历考验，人越嚟越成熟，越嚟越 mature， 再经过多啲嘅磨练呢，一定会修成正果。 听你咁讲，咁等我一阵都会一会佢先。 哎呀，睇嚟个天气越嚟越差，风云变色，唔好啦，我都要尽快过河先。哇，咦，呢啲水流咁急。好难过、啊， 先生， 喂，又有人叫我嘅，咁旺嘅呢条街，喂，又系阿婆，又点啊，阿婆， 阿婆咧就急于过河去救我相公， 你相公仲未死嘅咩？ 系啊，你唔好咁就佢，你可唔可以同我一齐过河？ 阿婆，水流太急啦，唔可以过住，太危险啦。 唉，先生，我相公我正病危啊，我要赶去见佢最后一面咯、 啊。系、哎、呀阿婆，你听我讲啦，太危险啦，你唔好过河住啦，真系噶。 我求下你啦、啊，我跪你，你帮下我啦，先生。 哇！有啦，先生，你到嗰边有只巨兽啊，你求佢。俾我哋骑上佢背脊，帮我哋过河咁咪得咯。 骑嗰只唔知乜嘢巨兽得唔得噶？ 求我啦咩？ 吓！巨兽啊！你做下好心俾我哋骑上你背脊过河得唔得啊？ 我冇名俾你叫嘅咩？ 先生，你叫佢个名啊？ 佢哗哗声，我鬼知佢叫咩名？咩猛兽啊？佢样咁样？ 呢个慧根嚟嘅智慧咧？ 哇！佢咁蠢都唔帮我谂到系咩啦？ 诶、欸，等，我知啦，佢系大将。 你点知噶？ 你睇下佢右手揸住支枪，右手揸住个辣椒酱，一定就系古有云。大笨象揸支枪去耍仗，打唔赢翻嚟食碗辣椒酱。辣椒酱，佢系大将，系咪啊？ 咩事啊？咩事啊？ 佢啡啲水落我块面啊！ 乜你冇遇佢喷你嘅咩？佢会喷三次添啊！ 我上官阴阴对老天爷讲过，我眼尾都唔会哨你噶，我仲会向你吐三次嘅口水，到时你唔好怪我无情。 你系阴阴。阴阴你好嘛，我挂住你可唔可以见个面啊？最多我应承你，我以后唔再做坏事，我一心向善，普度众生好唔好啊？ 听住，真佛下世扮人身，欲识真佛须虔诚，摒除自私去执着，方可识得真佛神。 哎呀！识得真佛获救民，此人确有万古行，有眼无珠不礼佛，错过机缘悔无尽啊！ 阿公公，从此你就要去人间救苦救难，知唔知啊？ 知道嘅，王母娘娘有少少 request 得唔得呢？ 得，讲啊！ 可唔可以准我久唔久、耐唔耐一日食一两次肉，同埋饮少少酒咁得唔得 ？OK， 少少好啦。 多谢。咁我可唔可以每个月有14日假期，一年70日例假 咧？有啲多，有啲多。 呢、這个老乞儿简直就系人心不足蛇吞象。迪哥拉， 喂， 到你啦！ 起舞， 堆满大屋，四大二满足。 日日同万金未为满足，百千匹薄照样不知足，齐齐取之未可满足其欲， 交俾你啦，拉夫。 当起了原官尚未满足，又造成上书亦未满足，要争国权，要夺千秋帝基，苦争苦霸未可满足其欲。事未满足，死心不悔服，有朝惨变实，再一次取其辱。所谓人心不足，就蛇吞象，做咗神仙都未必满足，只怕天梯依然未搭起，牛头马面嚟将你捉。落到地狱就想做阎王，做咗阎王又怕孤独，问君何所欲，问君几时先至满足。取妻取妾未可满足其欲，终须有日生命亦结束，谁知那天车也望未结束，太贪偏贫有日终须会知，有朝君你大哭自取其欲。事未满足，死心不悔服，有朝惨变实，再一次取其辱。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哇！呢个故事真系咧吓， 发人心醒啊！ 发人心醒，道人向善。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若然不报，时辰未到。不过我哋嘅节目时间就到啦，咁啊要听日再见大家啦。 好啦 ，OK， 继续享受假期。 多谢晒 Rachel， 多谢王母娘娘， 食大狗血 观音娘，多谢观音娘娘， 希望咁多个三 mm 咁。 好啊， 今日食埋啲月饼佢，听日就唔好再食啦。 因为过咗期噶啦，听日再见。 你头先提曲喎， 系啊， 系啊，嚟唱两句好唔好啊？我哋头先 系啦， 喂喂喂 ，Young Man， 快啲啊，快啲嚟， 喂喂 ，Young Man， 佢净系识唱呢句 ，Young Man， 净系识呢句，再见。